纳加德兰的案件引起关注，人权组织认为处决智障人士违反国际人权法。新加坡政府就说国际法不禁止死刑，而且在判处死刑方面并没有国际共识。根据新加坡法律，如果法院认定被告出现严重精神异常情况，就不会判死刑。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朝早沿岸有雾。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礼拜日和礼拜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雾，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朝早沿岸有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22公里。呢一节华南消息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301点，升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3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46，日元128.48，瑞士法郎0.969，加元1.282，人民币6.562，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85.86美元，卖出1886.42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想要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嚟到6:09，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嚟到今日咧就系2022年嘅4月28日星期四嘅早上，咁啊继续咧都有白权浩小白咧陪住各位听众啦，咁啊希望寻日咧考 DSE 嘅各位学生啦都考到好一个啱自己嘅成绩啊，咁啊最好啦吓。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啦，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每一个人咧，成日都话喺我哋身边好需要一啲嘅朋友帮忙噶，例如喺我哋寻日DSE 打氣加油站上面啦，咁啊不斷去到讀一啲嘅留言信息嘅時候，都會發覺哇，原來好多嘅學生咧，佢哋身邊的而且確有好多嘅夥伴、屋企人啦、朋友啦、老師啊、同學啊，去到咧就互相支持，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唔需要擔心，頂定咁可以咧就剔除呢啲嘅壓力嘅，係絕對係好事嚟噶。好啦，咁但係咧喺我哋如果要做得更加好啊，有更加好嘅自己嘅時候咧。是的，我们一定要有身边很多人去到帮忙的，如果不是的话就很难去到取得成功，成日都是这样说的，所以要成功其实我们就很需要朋友去到帮忙的，但是如果你只是甘于一个普通的成功，朋友就绝对帮到你手，如果你需要巨大的成功，哲学家就说到，如果你需要巨大的成功，你需要的不单只是朋友，你更加需要的是敌人，因为只有敌人才可以令到你急剧地去到成长，催化出你的潜在能力，引发出你无穷的力量，去到打赢完一关又一关，赢完一场又一场这样。咁所以咧，喺我哋身边，有人系中意嘅，有人系唔中意嘅，你自己都系一样。咁啊，中意嘅，你朋友嘅，你可以咧就同佢好 friend。但系一啲你唔中意嘅人咧，你一样爱护佢，因为佢嘅出现可能系可以令到你获得巨大嘅成就噶。不过如果身边有伙伴咧，佢自己本身都好巨大噶啦，啊，好强劲嘅。咁样唔知道会唔会系第二个套路呢？ 看见个个正漂亮的经过，尽力竞争，可否一天不需靠色相而活，最终会记得为何一生愿意吗？小女生，你悉心工作，尽力爱恋如我，有过一岁，望着半边天，撑到乱了吗？撑到累了吗？神奇吧，能重生，不必相信命运，只信我的灵魂，可以自己一个人，可以自创一个神，亲手改变命运，但求承认我真相，求成就你真相，神奇旅重生，朝更好的走近。看见我有我赤路的肩膊，就是信心，原来仍然期待最终变成 存在秘密，可以自己的信心，总有自信的吸引，亲手改变命运，但求承认我真相，求成就你真相，成熟过人，今天跟我决定快乐地重生，朝更好的走近。我必相信我，自信我的爱，重生，求女生记得。 一首歌来自 JR 神奇女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在香港有一间茶餐厅是以店员的直率服务态度见称。讲到这里，我想不少人都知道我讲的哪间。不过不只是在香港，原来在英国的约克郡都有一间美式汉堡店有着这种的服务态度。除了美食之外，他们的店员会很粗鲁无礼地对客人。不过竟然引来不少人慕名去体验，真是奇怪。这一间餐厅是位于英国南约克郡城市谢菲尔德。同一般的食肆不同，这间餐厅主打粗鲁无礼的服务风格。店员虽然几靓女，但是他们的性格都是十分之直率。更加有不少客人会同店员摆出不雅的手势去到打卡合照。所以这间餐厅亦都规定16岁以下的儿童呢是必须要由成人陪同才可以入去用餐的。果然够独特。讲完这个服务态度，都要同你讲下他们吃什么的。这间美式快餐店呢主要都是吃汉堡包喝下汽水咁啦，属于中位价钱。内部呢就以粉红色做装修为主，以美式街头复古列车风做主题，加上红白色间条纹的设计，其实间铺头里面的装修都几梦幻的。所以除了店员有这些独特的特色态度之外，餐厅本身都是非常之适合打卡的。有不少外国网民见到大家贴出来的相之后，都纷纷留言说好有兴趣想去试下。所以呢，咸鱼青菜各有所爱，真是什么形式的服务态度都会有人喜欢的。 这样强壮，佢这样陪葬，爱你就似个信任，再痛也会向往。我将毕生为梦放低，做块阶砖给你垫底，未算低，未算低，越你想我废。我将毕生机智放低，做个阶梯给你上位，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别笑我，我犯贱，被嫌弃也将蜜甜。别劝我，我自愿下来这条侧船，别理我，我犯贱被磨折。你接近完美，我接近麻痹，我要用最痛眼泪领教你那真理。我将不生为梦放低，做块阶砖给你垫底，未算低，未算低，越你想我废。我将不生机智放低，做个阶梯给你上位，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别笑我，我犯贱，被嫌弃也像蜜甜。别劝我，我自愿下来这条侧船，别理我，我犯贱被磨折。 嚟到早上嘅六点二十二分，望望出边天气啦，大致天晴，转嘅炎热，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如果好似寻日咁热咁焗嘅话咧，系都几辛苦啊吓。所以户外工作嘅朋友咧，要特别留意住啦。今日咧就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炎热，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对于很多揸车的人朋友来讲，好多时咧都会将个车咧就当成宝贝一样，成日都有句说话，第二个老婆系咪？最近咧有一个网友分享咗一段嘅影片，咁啊喺内地河南呢个嘅地方，见到一个男子咧，佢系落车，跟住咧就走到去自己嘅车前边跪咗落嚟，不断喺度叩咗几个头。到底点解咁做呢？有人好奇怪，于是乎咧。就问一问佢，点解你要喺架车前边，好似供奉佢，好似拜佢一样？点解你要咁样做啊？了解过事情之后，原来呢个男仔啊，佢嘅职业系一名的士司机。呢架车陪伴咗佢7年、8年，行咗80万公里左右啦。其实都系一个相当之惊人嘅数量嚟噶，载客无数。呢架车。原来在过多几日之后就要拎去呢个汤车场嗰度汤咗佢，因为百病缠身，要整都整唔到啦。佢为咗感谢呢一架车多年嚟嘅陪伴，选择咗用呢个方式去到告别。呢位司机后来亦都提到，即使呢架车揸咗咁耐，自己一直以嚟都冇将呢架车放喺路上边乱咁放，冇将佢放弃。佢就同车成为咗好重要嘅伙伴，佢亦都好多谢呢一架车可以俾佢机会养活咗佢哋一家人。 令佢哋全家人都有温饱。呢段嘅影片曝光之后，网民得知真相，大家都赞呢一位嘅司机人品非常之好，亦都好尊重佢，重情重义，可以成为一位好朋友、好兄弟。另外，亦都有人话到，原来只有揸车嘅人先至懂得司机对车嘅敬畏。有人认为非常之感动，就算系我哋认为死物嘅一样东西，原来都可以同人发生一个又一个感人嘅故事，有一段一段嘅感情。今日喺你身边，你会唔会喺你左右都发现有好重要嘅同你可以陪伴到嘅，唔一定系朋友，可以系工具，可以系揾食嘅架撑，你会唔会同佢都系一样？产生了一段的感情，可以好好地爱惜他，令到他可以继续为你的生活可以做得更加好，为你的生活可以赚取更多的金钱呢？ 你我那曾遇却是重叠的线，过去在云上曾相隔千遍，才再生于此碰见，结识之际挥着手去抢聚，在预计之外挥着手别去，笑的进退难为我们流泪，人们在路途漂浮间那处醉，但愿你可见可 嘅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呢一首嘅歌曲嚟自 Regine C 啊 ，Wish You Were OK。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百元号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据了解，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五朝早十一点发表政纲，记者会将会以实体形式在会展举行。李家超竞选办副主任、港区人大谭志源表示，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李家超同团队基本上完成撰写政纲，有信心在周末前正式推出。竞选办很快会公布具体安排。他又说，继续接收不同组织同团体对下届政府施政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例如第五波疫情逐渐稳定之后，医疗和抗疫政策的方向、房屋土地问题和地区治理问题。相信李家超都关切这些议题，如果成功当选，亦是他未来几年着力应对的政策议题。伊朗总统莱希在德克兰会见到访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莱希说，伊方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外部干涉，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希望双方拓展合作领域，加强包括军事领域在内的全方位合作。魏凤和说，中方愿意和伊方团结协作，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维护双方共同利益，共同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近年两军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中国军队愿意和伊方保持战略沟通，用好合作机制，推进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美国首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丧礼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多名现任和前任国家领导人和国会议员出席。总统拜登致辞的时候赞扬奥尔布赖特是一位外交巨人，从难民儿童成为第一位女国务卿，代表了美国最好的一面。任命奥尔布赖特为国务卿的前总统克林顿亦都有发言向奥尔布赖特致意。奥尔布赖特在捷克斯洛伐克出世，以战前夕为了逃避纳粹管治逃离家园，最后定居美国。奥尔布赖特在1997至2001年年间担任国务卿，他上个月因为癌症去世，享年84岁。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總部舉行特別會議，決定即時暫停俄羅斯的成員國資格，超過三分之二成員國支持動議。主持會議的西班牙旅遊部長表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損害聯合國的創始原則。世界旅遊組織秘書長波洛利卡什維利亦都認為，今次的訊息非常明確，行動總會產生後果，和平是基本人權，對所有人都有保證，無一例外。在會議舉行之前，俄羅斯外交部以不滿組織領導層縱容活動政治化並公開支持對俄羅斯的歧視為由，決定退出組織。不過按規定，要在組織收到退出通知起的一年之後才生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朝早沿岸有雾，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2022年 DSE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市场会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 如果考生在 DSE 期间不幸染上新型冠状病毒病或者需要进行检疫，将会不获准到一般市场应考。如果考生认为身体状况适合应考，可以选择到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 考生如果需要去到竹篙湾应考，应该尽早联络考评局公开考试资讯中心，电话3628-8860，电邮 qc@hkeaa.edu.hk 提出申请，并且需要联络消防处的考生专线或者抗疫的士，安排前往竹篙湾的交通。 如果考生在考试当日才发现确诊或者是属于密切接触者，应该在早上6:00至6:30联络考评局公开考试资讯中心，以便于早上8:30开考前到达竹篙湾应考。 申请详情可以参阅考评局网站以及文凭试网志的资讯。 希望大家继续做好自身防疫，专心准备 DSE 以最佳状态应考。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Hello， 我是创造天团的晓贤，今日学界总动员就来到加密圣道中学。 学界创造最后一集，除了有黄晓贤，还有热爱二胡演奏的汤宏谦为我们演奏这曲《话别离》。 之前其实都参加了香港电台第四台的中国乐器奖学金的比赛的，那时就拿冠军啦。记得有首乐曲呢，就是关明的叫做《蓝花花叙事曲》。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6:37嘅时间啊，啱啱38分啦吓，咁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咁啊喺电话侧边亦都打咗俾阿钟哥，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寻日咧整个嘅下昼我都觉得非常之炎热啊，都觉得系啊，都觉得几辛苦啊，即系呢啲天气。 我覺得還可以啊，我昨天都在户外少少時間啦、 啊、 即係我覺得還可以囉。 係呀、 啊、即係你要知道呢，而家都未算係夏天嚟嘅。 係啦、 啊、未算未，因為呢根據農曆啊，日24節氣之一嘅立夏，即係一個、即係立就係、是、立啦， 系系立就系立啦，系啦， 立夏就夏天个夏， 冇错啦。 点解用个立字添？立夏，下下个礼拜先系啊嘛。 哦， 咁立夏之后咧，跟住先系正式嘅夏天。 嗯， 咁而家咧，而家系你可以摸住呢一个夏天嘅头壳顶啦，差唔多啦。咁、 嗯、哇，但系真系，我寻日睇啲报章就话，喂，上水好似挨近37度、哦。 是啊，所以就是老土嗰句咧，心静自然凉，保持自己心境简单啲，你会凉快啲。 最惨咪越热越烦躁咧，个人。 哦，呢、這个又系 嘅。系啊， 咁所以咧呢、這个时候我谂成日谂起我妈妈。吓，咁我哋僆仔时代咧，屋企啊冇风，冇冷气啊，风扇都唔愿常开噶嘛。咁啊，点样咧？啲细路仔，特别系细路仔，即系你而家做爹哋，你知啦。细路仔如果冇冷气咧，仲烦过，即系佢会仲猛紧过大人噶嘛？ 系啊，系啊，同埋咧，同埋以前系咪一路热一路好多蚊咁样嗰啲时间噶系嘛？ 系啊， 系啊。 咁以前咧，好多妈妈们咧，即系好似我妈妈咁，就会点样咧？攞、把大葵扇，即系你知咩大葵扇？ 我知，我知，我知。 系啦、啊，即系以前济公用嗰啲咁样啦。 系啊， 咁咧就泼 唔知點解大葵扇就好似會涼啲咧。 哦， 咁就會點樣呢？譬如個細路熱啦，咁小朋友猛整啦，咁阿媽就即刻會扎醒嘅，唔知點解好醒瞓。跟住咧就會一隻手摸住個小朋友個頭，跟住咧就喺度唱住少少佢哋即係自己鄉下嘅童謠。咁然之後另一隻手咧就揸住把大葵扇，喺佢身上邊撥下撥下。咁有少少风啦，你又唔敢抱得大大力嘅，点解呢？因为太大力你又经过冷亲、啊、因为咁近呢你可能会有啲风寒，唔知边个位摄咗入去。 咩由个肚脐煮咗入去。 可能係嘅。你太细力呢又唔凉喎。咁所以你要保持住一个力度呢係真係好难喎、 啊。咪好似以前嗰啲皇帝呢旁边有两个人喺度抱囉，你觉得佢抱得好慢㗎。 加皮啦。 係咪 有个飞笨嗰啲咁样。 係呀係呀。 企喺后面。所以我每逢咧见到呢，即系呢啲又遇到呢啲天气咧，就会谂起阿妈妈当时嘅时候几咁即系面，即系叫面干水湿臭大个小朋友。 嗯，都系啊。不过讲开呢个大葵扇咧，系真嘅、哦。大葵扇咧、嗯、真系特别凉嘅。我自己屋企咧都有一把嗰啲大葵扇啊。不过我嗰把大葵扇咧、嗯、就系摩灵凉嘅大葵扇嚟嘅。咁拨起上嚟咧。嗯哇、哦、真係特别凉㗎喎，係同嗰啲紫线嗰啲呢或者而家新嗰啲design 嗰啲线呢係完全两回事嚟㗎。 讲下呢一样呢都唔记得咗今日原本要讲嗰样嘢，唔緊要继续讲呢样。 好、啊、 原本今日讲嗰样听日先讲。 好好好好好好。 咪即係一个传统智慧下。咁如果你得一把线， 嗯， 你喺户外咁当冇冷气呀，甚至乎冇冷气嘅地方咁样呀， 嗯， 你得一把线。你知唔知向你身上边边个地方泼，你会最快感觉到凉意啊？ 最快啊，系咪通嗱科学咁谂咧？通常都系啲血液流经嘅地方，即系一系就颈，一系就大髀、嗯、大髀啦呢啲，系嘛？ 啊，咁嗱，最正常，你见到最多人如果有把扇泼嘅就系兜住块面泼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最常见啊，都系泼泼泼。咁你有冇见到通常呢啲人咧一路泼嘅时候就话，哎呀，仲好热啊！啊，好热啊，好热啊，咁样。 我嗰、那个咪我咯。 咁即系事实证明咗俾你听好多次，泼块面系唔凉噶啦。 系啊，同埋我成日发觉咧，你一路泼嘅时候咧，你手不断系咁喐噶嘛。 系啦， 好似做运动咁，你其实你一路啊出紧汗，你好难搞啊呢、這个。 嗱，如果你下一次再感觉到热，亦都有把好细嘅扇，咁你可以试下用呢个方法。 嗯， 系你揸住譬如你用右手泼， 嗯， 咁你就摊开左手嘅手掌。向住左手嘅掌心去泼，咁如是者你会感觉到又好快，你会感觉到啊好凉、 哦， 咁然之后咧就交换、 嗯， 就用左手揸住把扇， 嗯， 然后摊开右手嘅手掌向住右嘅手掌心泼， 嗯， 就系、是、咁样嘅啫。原来向住掌心泼咧，就系、是、令到一个人最快感觉到凉意嘅一个地方嚟嘅、 哦， 即系好过你泼块面啊，或者脚啊，或者颈啊，颈都 OK 嘅。不过又系一样啊，因为好多老人家都话，颈咧就好容易有风寒啊。如果你热，你就自然会有汗啦、 啊， 又湿啦、啊。咁、 啊、 如果你咁样大力泼条颈咧，你可能有啲人会好容易会有伤风感冒，即係会令到有风寒入嘅咁样。咁、 哦、 但係你向住手掌泼呢你就会好舒服啦。咁、 嗯、 当然啦，你除咗咁样泼手掌心你会好快觉得凉之外呢、 嗯、 另一个附带条件就係、是、又係真係嗰句啦，俾个人静下来，心静自然凉。咁所以你泼嘅时候又不能够太大力，因为太大力其实你等于正话之前讲你係做緊运动。 係啦。 係呀，咁你又係会。 飞奔速度。 是啦，飞奔速度慢慢配合，其实呢不用三两分钟呢、 啊、 其实你已经感觉到啊真的好似凉咗咁样嘅。 配埋脚板底得唔得，我见掌心㗎嘛，咁断骨脚板脚板底差唔多原理喎。 咁我又未见过有人专登喺街嗰度除咗对鞋喺个好根本脚板底。 唔係喎，可能庙庙街附近啲长凳好多喎、啊、会唔会啊。 咁我哋今日搵个时间出去庙街望下， 我哋一齐去庙街嗰度考察下， 睇先好啦。 好，一阵翻嚟再倾过。 系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有佢嘅刚好，气温都系气温刚好，咁咪会系最好。而家27度，唔知道算唔算系刚好啦。咁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以及炎热，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相对湿度85%吓，咁啊27度嘅早上，咁啊嚟到咧就系早上嘅6:48嚟咗今天早上嘅我哋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Bobby。 阿海呀，最近呢真係返工放工呢人流都多返好多，证明大家都真係返返公司做嘢啦。 係呀 ,work from home 嘅日子呢应该都可能呢个 term 我都希望不过都唔係嘅，有啲公司其实都仍然保留有啲员工都仲可以 work from home， 但係呢譬如我听朋友啊咁样，大部分呢都开始真係要返返公司做嘢啦。 嗯，咁亦都意味住呢就要晨咁早起身呢化靓个妆揀定套衫啦。 真係要啊，因为呢尤其是啦譬如我自己有啲朋友都讲啊，有少少唔習慣啊。 即係平時咧，你 work from home 咧，可以咧就係譬如係 Zoom meeting 咁樣先算啦，或者嗱 work from home 我直情唔使理著乜嘢啦。如果要 Zoom meeting 咧，佢話咧頂綁咧都只不過係換件衫，咁條褲可能都仲係著緊條水褲嘅。咁、但係當你翻返工嗰陣時咧，就真係你要真係要每一日咧，你都要諗啦，究竟著乜嘢？但係正面啲諗咧，我又有啲朋友有講喎，佢話：哇，即係咧太耐冇出去見過人啦，即係好耐冇喺嗰啲商業區度出沒咧，都好想著靚啲翻工啊！咁樣，咁所以今日咧，不如就提供一啲我哋翻工嘅穿搭嘅提議俾大家，等大家咧可以，如果茫然都冇頭水啦，因為都已經 work from home 咗咁耐，茫然冇頭水，突然間要著啲咩好咧？咁希望俾到啲 ideas 大家咯。 好啊，咁啊講下啦，係咪真係咧由 OL 出發咧，即係寫字樓工嘅穿搭開始講起咧？ 都可以，但係我自己覺得而家寫字樓工咧，其實都唔一定話真係話你要著到好荒謬嗰一種嘅，所以咧我提供俾大家嘅穿搭嘅咧，就都希望可以係你翻工又得，然後即使你話而家晚市都放寬堂食去到四人，咁就十點鐘啦，咁可能好多朋友都覺得真係要出去食翻餐飯啊咁。even 你夜晚出去食飯嘅，人哋都唔會覺得你太過 casual 或者太過隆重咁，即係你翻工又得，夜晚見朋友都得嘅穿搭啦。我哋由星期一開始講起啦，好快咁樣係嘛？嗱好多人頭先咁講啦，覺得翻工係咪一定要著 suit 啊咁啦？我覺得有少少過時嘅，但係始終咧西裝一套咧都始終俾人一種咧好整齊幾型嘅感覺嘅。咁如果你話嚟到夏天咧，着长袖西装都真系好鬼热啊嘛！你谂下，而家都成三十度啊，去到三字头嘅气温噶啦，晏昼可以。咁我哋可以点样着呢？其实而家咧都出咗好多系背心嘅西装外套。系啦，你可能入面咧只需要着一件嘅背心或者少少即系打个底咁样啦，然后咧就一件背心嘅西装外套，同色系嘅西裤，即系话其实都系一套咁样穿搭。嗰件西装外套咧，其实如果佢可以连埋有条腰带嘅，好多都系。用翻同一款布料做嘅腰带咁样啦，咁你做翻一个束腰啦，其实咧喺视觉上又显瘦啦，比例咧又靓啦，咁样整体咧都系时尚，同埋都几有个性嘅。我觉得呢一种穿搭都系咁啊，可以礼拜一成日都讲话 Blue Monday 啊嘛，咁啊型少少着翻工咧，我觉得即刻冇晒嗰个 Blue Monday 嘅感觉咯。 系啊，其实真系噶，着靓啲咧，自己望到个照镜嘅时候啊，或者有时搭 lift 咧都会有镜咧，望下自己都醒神啲啦。 啱啊，出门口嗰一下啊嘛，咁好啦，然后就讲咧星期二我哋可以点样着啦。如果你话喂星期一露咗手臂啦咁样，咁星期二想点咧？咁啊唔好露两手咯。其实都可以系一啲咧西装小外套，而家咧都出咗好多啦，开始嗰啲嘅 linen 嘅质地咧，啲棉麻质地嘅薄外套、西装外套都已经出场噶啦。短袖嘅其实都好多选择，咁我觉得无论系正式又好，或者而家出咗好多其实系啲格仔嘅，啲大格啲嘅纹或者啲暗格嘅纹嘅短袖，啲棉麻质地嘅外套咧，其实又凉爽啦，翻工又适合啦，咁入边你一样可以啦，着一件譬如白色嘅棉质背心或者啲绢质嘅背心做个打底。如果你话你份工嘅接受程度都 OK， 衬短裤都系型嘅。因为我觉得咧呢啲短袖嘅西装外套咧衬长裤，我就觉得有少少好似叫做个感觉唔够型啊。我觉得你话譬如衬条及膝嘅短裤系啦，然后着呢一啲棉麻质地嘅短袖西装外套咧，作为你星期二嘅穿搭咧，我觉得翻到公司都几眼前一亮噶， 都几唔错喎。我谂到都觉得即系几舒服啊。有时真系露下对手，有时露下对脚咧，冇咁热啊嘛，真系出到去。 是啊，同埋好多人都觉得自己手臂又肥啊，或者对脚又唔靓，唔系好想露。我自己就会觉得其实个潮流呢唔系淨係喺个衫嗰度嘅。其实都喺大家对自己嗰个 body 啊。即系对自身嗰个嘅认同呢，我觉得都系个潮流，其实你都必须要接受自己嘅身体囉。咁有啲人你真系有啲人话我饮啖水都肥，咁呢个真系你天生嘅體質，咁你都係要接受。你話我手臂都比較肥嘅，唔緊要啦，即係呢個係你嚟噶嘛，唔使一定要哇，我一定要瘦到幾多磅，我要瘦到某個標準，我先可以著某一啲衫。有時真係唔需要太過去糾結呢啲嘅，即係太多諗法，我覺得唔需要嘅。自己過自己係啦，接受自己，我覺得呢樣都係一個潮流嚟嘅。好啊，跟住講下咧，星期三著乜嘢咯噃？ 系 我自己咧，因为咧进行紧断舍离啊， 嗯， 系啦，终于的起心肝咧就断舍离。我寻日咧就发现咗咧，原来我以前咧自己买落一啲白色嘅西装外套啊、白色裤啊咁样。 嗯， 咁我跟住就喺度谂啦，哇，其实咧全白一套咧都几型嘅。 嗯， 我都唔系好舍得断舍离啲白色 白色嘢。 冇錯啦，咁可能啲 T 恤有啲黃咗嗰啲就冇辦法啦，真係要斷捨離咗佢啦。但係咧，跟住我就諗，如果我仲係翻緊一份 office 工，如果一啲薄薄嘅白色嘅西裝外套，襯條白色嘅西褲，全白嘅一個配搭咧，都型嘅。甚至乎你話又係啦，如果你公司接受到你，譬如著對白色嘅布鞋啊，白色嘅波鞋翻工，而家好多公司都接受噶啦。就算我自己做緊 OL 嘅年代咧，我好多同事咧，佢哋都會朝頭早，因為佢哋中意行一個地鐵站翻工啊。 嗯， 佢哋咧其實就會著波鞋翻工，咁然後就可能會擺翻對高踭鞋喺公司度換。但我覺得潮流都一路會喐住行噶嘛，而家大家都係以舒適為主、自然為主，有啲公司甚至乎都接受可能你係一對白波鞋翻工嘅。咁我覺得，其實你一個全白嘅好整體嘅感覺咧，又係都幾有一種初夏嘅 feel 咯，我自己覺得。 是都是的、我自己都挺喜欢这一种就是穿一对 casual 的鞋，可能就衬一套呢斯文又得 formal 又得又可以见得人的衫，其实都真的挺型的，这个感觉是。 是啊，同埋很新鲜的，即是我觉得呢穿一套白色衫出来呢，其实给人的感觉是挺飘逸啦，挺型的，真的都会不一定穿黑色型的，我觉得其实穿白都可以很有型。嘅咁樣，好啦，跟住 Barbie， 我哋好快講埋咧，星期四咧，其實我哋可以著乜嘢啦噃？好啦，星期四咧，我哋咧其實就可以考慮咧著一啲oversize 嘅款式。咁oversize 咧，我哋可以考慮，譬如係一啲 oversize 嘅恤衫。咁但係你話啦，咦 ，oversize 嘅恤衫會唔會翻工唔係咁好咧？咁加個腰帶啦，又係一個重點嚟嘅。 嗯哼， 系啦，都系啦，短袖 oversize 嘅恤衫，你可以加腰带，然后衬短裤或者衬啲短裙啦，咁样，我觉得都可以，又系一套翻工，然后你夜晚如果约咗人去食个饭啦，饮杯嘢啊，咁我觉得都系几适合嘅穿搭咯。 嗯，一谂起都觉得系几靓，同埋几有女人味嘅呢件事。 系、哦，好啦，嗱，我哋一至四咧都讲紧着啲外套啊、恤衫啊呢啲咁啦，嚟到星期五啦，咁我哋就终于不如就着翻下裙啦咁样。 嗯， 星期五咧，大家就可以考虑下啲连身裙啦。我成日都即系之前我就好中意讲话，哎呀，啲碎花啊喺春夏可以出嚟啦咁。如果你话喂碎花，我都翻工都仲未系好得嘅，咁你不妨咪考虑一条咧，即系正式嘅，譬如系 V 领啊，玩啲泡泡袖啊，因为今季都仲系继续泡泡袖啦，V 领泡泡袖，咁你可以就系譬如衬翻一对少少矮矮地踭嘅尖头鞋，咁我觉得，星期五casual 得嚟，但系又有啲女人味。咁星期五我唔知啦，可能大家系咪都仲会去 Happy Hour 咁样啦？应该我觉得都会引嚟好多人嘅目光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同大家咧就提供咗我哋星期一至五可以咧翻工嘅穿搭啦，咁啊希望帮到大家手啦，即系过咗一个漫长嘅 work from home 之后咧，都可以有啲 ideas 睇下即系翻工着啲咩衫咯。 系啊，同埋咧最紧要真系咧，除咗有啲 ideas 之外咧，可以去觅寻下今季兴嗰啲颜色啊，自己中意嘅，咁啊睇起上嚟咧，自己咧最紧要开衫着得舒服啦，呢条嘢都醒神啲啦。 或者冇嘅，咪出去促進下個消費咯，係咪？即係而家出下街 shop 下平幫，進下啲零售，咁我覺得促進下個消費，少少適可而止嘅購物咧，我覺得都係開心嘅。 阿海，你知唔知咧？我本身覺得咧，即係我哋成日講啲女人打扮啊、女人時裝咧，嗰啲男士唔中意聽啦。你講完呢句之後咧，突然之間覺得我應該要推薦下身邊嘅男士聽下，促進消費，你知唔知？ 我成日都见咧好多咧，男士即系男女一齐啊，譬如两公婆咁样咧，有啲都几老夫老妻嘅感觉噶，咁就一齐出街嘅，然后就好 sweet 嘅个感觉咧，就系咩咧？男士然后咧就即系女士拣完衫啦，咁俾钱嗰一下咧，就男士就我嚟啦咁样。咁样，然后就仲要咧帮佢攞埋嘢走咧，哇！我觉得赢晒呢一单嘢。 系啦，咁大家即管咧就可以趁下星期一至五嘅穿搭啦，除咗俾自己一啲新鲜感之外咧，亦都可能可以俾你另一半一啲惊喜噶。 系啊，咁我哋下礼拜再倾啦。 好啦，唔该晒海，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的时间，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有白权浩小白和各位听众一起先看看一些射击练习的通告先。今天由上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七点零九分嘅时间，咁啊出边啊27度嘅气温，咁啊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咧，今日朝头早都有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今日又会唔会啲车又多咗啊？ 系啊，某个地段咧比较挤塞嘅，因为受火警影响啊，喺荃湾嘅海盛路噶，荃湾嘅海盛路有火警，咁样影响到而家荃湾路来回方向啊，落翻去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需要封闭嘅，就系荃湾路来回方向啦，落翻去大。大涌道的支路封闭，就是近日奇德专新村的位置，虽然说来回线荃湾路都有封路，但是最主要影响到塞车就是荃湾路去回屯门方向比较车多了，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揸车朋友留意就是受海盛路的火警影响，因为烟冒烟，小白冒烟就上了一条天桥，所以影响到天桥需要封路，所以揸车朋友留意，你知道哪个位置荃湾路？ 我知道哪个位 置，是刚刚上屯门公路的那个接驳位，系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就系荃湾路来回方向嘅车，而家都不能够去到大涌道嘅支路啊，因为咧就系受火警影响，咁啊近住奇德专新村嗰段啦，虽然有封路啦，最主要而家影响咗比较塞车咧，就系荃湾路入屯门，龙尾排到荃湾体育馆啦，好啦，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欣怡花园，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啊见到封路嘅一带咧都挤塞噶啦，一定有呢个问题噶啦，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交通嘅情况啊吓。 希望快啲开翻啦。咁啊，小白，我想问咧，你就依排咧有冇睇网上一段流传嘅影片咧？就系讲马骝山嘅。 哦，有啊，唔止一条添，好似 系其中一条咯，可以咁讲啦。其实都好离谱，我觉得。咁点解咧？我发觉而家咧唔系净系话睇条片啊，我自己。即係揸車經過啦，我先生都見到咧大報道，而家好多人咧停架車度喂馬騮，知唔知啊？ 哦，我知 道，日頭有，夜晚都有。 特別喺佢自己本身有一個咪標位嘅停車場嗰度咧，係更加厲害嘅，即係呢個位置馬騮嘅情況。 係啊，咁啲人咧又驚馬騮，又要同馬騮玩，咁點樣呢？就揸咗部車咧停咗喺金山路嗰個位啦，咁開半邊窗啊，抌啲食物出去啊，咁啲馬騮就蜂擁咁走埋嚟啦。咁啲車咧就其實我覺得好唔負責任啲行為，唔單止整污糟咗周圍嘅環境啦，仲影響咗馬騮嘅習性啊。 係啊。因为马骝其实佢原本揾嘢食噶嘛，而家变咗佢见到人行过嚟问人攞嘢食，见到车又唔惊， 扑埋去添。 系啊， 所以咧有啲马骝咧一见到车就走埋去啦，所以咧甚至有啲马骝曳到咧会破坏啲车嘅。所以咧唔应该咁样咯。咁啊嗰段影片就系讲嗰个爸爸带个小朋友去喂马骝，咁点知咧个小朋友俾只马骝推跌咗嘛，跟住个爸爸追住个。爸爸追住只馬騮嚟打，其實我不應該 不應該啊！ 咁你有冇諗下點解你要帶個小朋友喂馬騮？ 你可以帶小朋友去睇馬騮， 不能 但係就唔好喂馬騮。 係啦，咁依一個有一個問題啦。另外就仲有一個大問題咧，揸車朋友真係要留意啊！早個幾禮拜前咧，就係因為咧有架電單車咧就經大埔道去沙田方向啦，駛經依一個馬騮山，即係依個水塘灣位嗰陣時咧。突然之間有隻馬騮衝出嚟啊！跟住佢就收掣收唔切咧，就撞翻馬騮度。 係， 咁兩個馬騮同埋佢自己都喺個地下度碌碌碌碌碌。好彩個鐵騎士咧就只係受輕傷，就冇嚴重嘅傷亡。咁我點解咁樣提一提咧？就提一提揸車朋友，如果途經呢一個馬騮山嘅時候咧，真係要小心啊！即係唔好開咁快。 係啊， 因為有啲馬騮衝出嚟 㗎。冇錯，我自己都係嘅。如果我途經呢個馬騮山大埔道一帶嘅時候咧，我首先就一定係會即係 好慢啊，要 係啦，慢少少啦，因為安全車速咁你太。慢又危險嘅，咁你行嘅時候咧，咁啊都會特別留意住咧附近會唔會有馬騮。如果你喺一個行人路嘅位置，都見到有馬騮坐咗喺度咧， 我亦都會特別提高警覺，啊、即係我都係要驚佢突然之間跳出嚟，因為我唔知佢諗咩噶嘛。 唔係，但係最緊要你唔好揸住袋食物咯，你揸住袋食物真係會搶 㗎。係啦，咁但係如果講緊我揸緊車嘅時候咧，咁啊都驚佢突然之間撲出嚟噶嘛，咁所以去到嗰啲位咧都會特別小心啊。 係啦，但係仲有一樣嘢記住啊，餵飼野生動物屬違法嘅，最高罰款咧係10,000蚊㗎、哦，最高罰款10,000蚊。係，先唔好講錢先啦，行為上其實呢個唔啱，亦都導致到好多揸車朋友嘅危險。 嗯，安全啊第一啦，所以唔好餵飼馬騮啦嚇。好，唔该晒 D D。咁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先，系情况点样咧？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出边天气 OK 嘛？ 哇，好好、啊、喎！咁啊天气有啲凉风，跟住咧啊有啲蓝天，又有啲白云，不过咧就唔系全蓝天嘅，有一边就有少少云开始飘紧过嚟咯。咁啊唔知系咪都有机会有骤雨啊？咁啊好似咧听头先新闻姐姐讲咧话。本周后期啊，天气都唔太稳定喎、 啊， 会唔会都系咁啊？ 系啊，咁我同大家睇睇呢个天气先啦，好唔好？好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炎热，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咧就系32度嘅，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添。咁啊，所以咧话到呢个气温方面咧都比较上飘忽啊吓。咁啊，新界最高都一两度，可能去到34噶啦。咁啊，寻日咧见到有啲报章啊，亦都咧就系讲到都几热啊。譬如上水一带咧，唔知系咪真系去到37度啦。咁啊，转头可以再睇下。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就稍低嘅。咁啊，落完雨气温又低翻少少咧，都系好合理噶。咁啊，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不过呢几日咧，即系大家都感受得到咧，就系中午啊至到下昼嘅时候咧，嗰个嘅太阳啊，再加埋呢个好似又唔系话特别大风咧。咁如果你喺户外工作啊，甚至乎有啲朋友可能因为工作关系翻嘢，咁瞓完觉咁啊，下昼谂住去跑下步做下运动咧，其实系好嘅。咁啊，但系都要留意住咧嗰个气温啊吓，即系又要戴住个口罩做运动，有阵时真系焗到个人咧就系晕晕地啊。咁啊，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之余咧做好运动，其实系好嘅。但系要记住唞下气啊，如果唔系就留翻喺室内嗰度啊，做一啲瑜伽啦吓。好，而家咧7:16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嘅，我哋一齐听听有 Jerry 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我哋之前嗰两集咧就讲紧一啲咧，即系我哋都多数 focus on 啦，系一啲艺人啊、公众人物咧，可能有时去见经理人啊，或者系嗰个叫做力捧佢嗰个对象嘅时候嘅一啲画面同桥段啊。咁之前都颇正面嘅，我觉得。 系咩？我冇去评价噶喎。 个感觉几良好嘅，即系起码唔会系第一次见就， okay. 你都系出翻去先啦，我哋都系唔使啦，或者嗰啲咧，你翻屋企等消息啦，即系唔系呢一类咯。 喂，呢啲系电视剧啊、电影入边嘅大公司嘅桥段上面嘅作法嚟嘅啫，我呢啲唔会咁样做嘅，系都系我翻出去做嘢先啦。 但系会唔会真系照直讲咧？如果真系见到一个人觉得，咦，好似都唔系咁适合啊，或者你睇到一啲地方佢自己睇唔到嘅时候， 嗱，我如果你话叫我去估啦，即系当然系一个即系 intellectual guess 啦，即系唔系立乱估啦，大家成日都话叫啲人讲嘢，喂，你婉转啲啦。咁其实好多喺个世喺个行业入边咧，即系又系嗰句啊，唔系净系演艺界啊，好多行都咁去见工一样嘅啫嘛。你话见工嗰啲就叫做最婉转嗰句就啊，好啊好啊，你翻去等消息啊，我哋会通知你噶啦。但系其实真系喺个现实社会，好多 case 都真系会好直接嘅。我用一个婉转嘅方法咧，其实系对于。坐在对面那个对于你不好咯。如果我对你好的我会直接跟你讲咯。即是如果我即是依然在我觉得你不好或者我觉得你有些什么问题或者你欠缺些什么的时候我还说、哎、其实你真的挺好的怎样怎样我们再联络啊这样。你这些叫婉转啊在我来讲这些叫敷衍你咯。 害了他是吗觉得。 不是说我欠你敷衍你那种敷衍你是我真敷衍你咯。 是。 咁、有时我上次有讲前一次有讲过啦很多 case 其实 我唔係真係登報紙或者招聘廣告，或者我要招一個人我去 manage 佢嘅時候，大部分都係可能係通過一啲介紹嘅情況咧。咁你有某一程度上嘅關係嘅時候，其實我的作法，甚至乎我相信好多人嘅作法都會話，我咁坦白同你講啦，我唔想浪費我個時間之餘，其實我都唔想浪費咗你嘅時間啊。咁喺我嚟講，你揾得我傾。你又想我氹你啊？咁我諗你入錯門口喎，你揾錯人喎，你想人氹你，你去遊樂場啊嘛，係咪先？咁所以我諗其實好多人都係會直接講好與唔好都會直接講嘅，係咪？即係等於你話你我叫你計條數俾我睇，一加一等於幾多啊？你話俾我聽三嘅，咁唔通話我話俾你聽？你都冇錯嘅，不過應該係二咯，咁樣唔會噶嘛。我一定會直不同你講，係嘛？咁但係所以變咗呢個係心理質素嘅基本入門咯。 係，咁但係有冇真係遇過啲實質嘅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點樣為之叫做我直接即直同你講，但係其實嗰個講法咧係嗰個人又接受得到嘅，唔會崩潰爆喊咁。 有，即係林子仁講真啦，即係。都叫做做咗呢行有一段時間啦，咁冇可能個個人見到我都覺得佢真係頂呱呱咁樣， 當然 會噶嘛。咁但係我補一句先，又唔係下下要頂呱呱先至可以合作嘅。做親過我成日都講呢樣嘢啊嘛，你乜嘢範疇乜嘢嘅人都係可以有呢個機會或者有呢個需要人去同人合作嘅。咁所以唔關係係咪啊天王巨星嘅 potential 或者頂呱呱嘅 potential 嘅。有嘅，嗱，譬如有我試過，真係試過，真人真事有個 case 啫。嗰位一個咧，佢又唔係完全係素人嚟嘅，但又唔係即係演藝界嘅名人啦，即係叫做中間嗰啲啦嚇。咁佢就認識一位同我有合作開嘅人，同我有合作開嘅人咧，就成日都喺佢面前講同我嘅合作啊，各樣嘢。咁就嗰位朋友就話：哎呀，咁可唔可以介紹我識啊？我都想揾人合作喎。佢冇話揾我合作，揾人合作。咁我同我合作嗰位人咧，佢就同我講啦，佢話：喂，邊個想同你傾下？我話俾佢聽，冇乜嘢好傾喎。咁我同我合作嗰我冇乜嘢好傾喎，真係。咁結果咧，咁我其實就即係其實我係直線 turn down 咗，我話唔見啦。有咩問題你問字我答你幾句呢冇問題嘅你嘅朋友。咁點知呢結果呢就有一次我同呢位同我合作嘅朋友約咗開會嘅時候呢佢竟然間鬼鬼馬馬咁樣話哎呀阿Jerry 啊佢咁啱巧打邊我佢喺附近問我可唔可以上嚟喎咁樣。咁我當然呢我好咁你都咁樣講囉。 咁我唯有就坐定定喺度等你嚟啦，咁 系啦，咁我就唔系因为我有少少耍脾气、耍脾性而去同佢讲嘢，讲得好直接嘅，我系真心。点解其实我之前同佢讲，我话我唔使见咧，我好简单就系话，其实用呢个例子咧去 elaborate 啦吓，对于嗰位朋友，我好简单问佢一句，其实你想做乜？我第一句问佢你想做乜？唔好誤會，唔係因為我你如果你想做歌手嘅，咁我會幫到你嘅。你想做舞台劇嘅，咁我幫你唔到啦。唔係嗰樣，唔係話針對你想做乜而我決定幫唔幫到你。係我想知道究竟你想做乜。點知講咗可能講咗半個鐘之後，其實講嚟講去佢都講唔到究竟佢想做乜。咁我係逐啲講咧，即係叫做唔好話想紅啦，即係想做得有成績，甚至乎有成就。咁但係呢其實喺我做經理人嘅角度呢由你開始做去到做到有成績中間係一個好長嘅過程㗎。究竟你有啲咩 talent 呢或者我哋用我哋平常講你有啲咩 sell 呢你賣緊咩呢你賣緊你嘅知識定係賣緊你嘅外表但係賣緊你嘅某一種嘅 talent？如果你连你有啲咩賣緊譬如你係知識分子嘅你賣緊你嘅知識嘅咁咪行知識分子路線囉行專業人士路線囉、譬如你係有演藝上面嘅 talent 嘅即係你點都要有啲嘢賣有個賣點啊我哋叫做賣點啊。咁喺我問佢呢個問題嘅時候其實好明顯呢我睇唔到佢個賣點係乜嘢啦。或者我係見到你嘅賣點但係你未將你嗰個賣點呢展現到出嚟啊。咁我話如果你想入行嘅話你起碼你都要努力地將你嗰啲你認為有你嘅賣點你要展露出嚟先 囉。 咁如果唔係嘅其實你行邊條路都好難行得到遠囉甚至乎起到步添囉。 呢個就係我個人嘅感官啦，就係、是、我 feel 到其實佢可能嗰陣時就啱啱叫做興起KOL 網紅嗰樣嘢， 嗯哼， 即係嗰陣時應該係啱啱係第一代嘅KOL 已經出咗嚟啦，就開始喺個社交平台啊網絡有影響力嗰個年代，即係可能係2017-2018年咁上下啦。 嗯 已經是過了第一代第二代的已經是上緊嚟，甚至乎第三代已經開始在度孕育緊的時候，他就在那個時候想做 KOL。 嗯。 那我哋記得我很多集之前講過嘛。 嗯。 其實做 KOL 呢行真的不是話我想做 KOL 就做到 KOL 的，即其實呢樣嘢係好難的。 嗯。 啊，即你唔係你自己可以飲，你點做都得。 嗯。 但是有冇成績呢，揾唔揾到食呢，咁做唔做到個成績出嚟呢，咁呢樣係好難嘅。 嗯。 咁所以呢去總結呢個故事嗰個叫做我嗰個意思係咩呢，點解我唔見呢，就係話你想我幫你，或者你想任何人幫你，你要第一件事諗清楚你想我幫你做乜嘢呢。 嗯。 啊、如果即你話如果喂咁唔係嘛，你係經理人嚟㗎嘛，或者你係 A&R 嚟㗎嘛，你應該要 spot 到我有咩 talent 㗎。如果講到呢一點你都仲未 get 到嘅，我講一次囉。好明顯，我 spot 唔到你有任何嘢啦。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如果我不停咁樣問你嘅，其實即係我 spot 唔到咯，或者我覺得你以為嗰樣嘢，我唔係覺得嗰樣嘢唔得啊。 嗯。 啊，係你未展露到出嚟，未去到一個展露位，可以值得去鼓勵你入行咯。 嗯。 所以其實咧，入唔入行嘅話咧，前期準備功夫其實都係好緊要嘅。 係。 咁當然啦，我都要呢度要補充多一句啦。佢喂唔係喎，有好多都係做啊，做下慢慢發展出嚟過，絕對係嘅。咁所以我咪有時我上集都有講過㗎。同埋一個人可能兩三年前我睇到佢，我覺得佢我冇興趣同佢合作嘅。兩三年之後紅到發紫都唔出奇㗎，我唔係先知嚟㗎嘛。 嗯。 咁所以其實我講緊呢番說話咧，唔係一種話對某一種人嘅預測。是純粹我作為一個同你對談的，你當我是朋友啦，好啲嘅一條路徑俾你去發展，就係、是、首先你要清晰你究竟你想做乜，你想買乜，唔係你有乜嘢賣點，係你想買乜， 嗯， 從而咁樣去開始咯。咁當中有轉變嘅時候，係會隨住嗰個 trend 啊，嗰、那個時勢啊，或者隨住個市場反應去轉變咯。 嗯、 但係如果你連自己想做乜都未知嘅話咧，其實喺我嚟講，我就會覺得。除非我真係 spot 到你有啲嘢囉。 係。我諗就算你 spot 到佢有啲嘢，如果佢自己都意識唔到或者唔知嘅時候，佢可能都仲需要啲時間去磨練下或者摸索下點樣去呈現出嚟囉。但係。 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啦，我用演藝或者用藝術呢個 angle 去講啦。 嗯。 當然呢有啲好神級嘅經理人，佢哋、嗯、我哋睇電視又有，現實生活都有嘅。我哋即係嗰啲好俗咁樣講佢嗰啲咩做王者呀。啊 ，Kingmaker 或者可以捧紅一個人啊，即係有好啲好神級嘅經理人可以做呢樣嘢。咁但我成日都掛喺口唇邊有句説話嘅。其實咧，我係一個經理人，其實我係做咩？我係去一個經理人係負責去 manage 出啲嘢， 嗯， 即係個主要嘅職務嚇。而 artist 咧係一個不論係演藝又好，或者係藝術方面嘅又好，其實嗰啲創作啊或者嗰啲表演咧，係由你去俾佢驚喜我，係由你去 wow 我。嗯，而唔係我同你講，嗱，你一陣咧咁樣做呢個表情，講呢個説話，咁樣喐係嘛？咁樣嘅 mood， 你就可以 wow 到人噶啦。 嗯， 即係其實唔係木偶嚟㗎，就好簡單啫嘛。如果我將同一條道理我講俾十個人聽，你梗有一兩個做得好啲，梗有三幾個做得唔好咁好㗎。 嗯， 係 啊。 咁即係證明話咗俾你聽，其實做呢啲嘢。你就算你等於一個踢波或者做運動，教練都係咁教㗎啦， 嗯， 老師都係咁樣教㗎啦， 嗯， 梗有個係踢得特別叻，跑得特別快㗎，係，都係嗰條模式去教你㗎噃，係嘛？我唔會話教阿 Barbie 我就咁樣教，教阿 Jerry 我又用另外一個方法教㗎噃， 嗯， 要你有自己一個方式去演繹，咁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好，首先你起碼唔使你對定錯，唔使你啱唔啱嘅，你起碼你都要覺得你自己有啲乜嘢賣點咯， 嗯， 啊呢，這個所以就係話，如果當我覺得你連自己想點你都未知嘅，我同你合作咩啫？你都唔知道你想揾我合作乜？ 嗯。 咁呢啲 case 呢我就係真係會turn down嘅。咁樣囉。 好啊。嗱咁我今日呢聽阿 Jerry 講咗咁多呢，其實呢我覺得呢一種面對自己啊，了解自己嘅狀態啊，心理質素啊，特色啊，各樣嘢呢，除咗演藝界呢，其實每個人每日嘅日常都係面對緊同一樣嘢嘅。咁啊都可以引發下大家嘅思考嘅，我覺得。 係啊，即係一定要呢即係。 始終你係要想做嗰行，你先至係主體。 嗯， 即係喺我做經理人嚟講，我只係去協助你。希望啦、啊、就發光發亮啦、啊、但係如就唔係即係都係講嗰個，我想好想重複呢句説話。 嗯、 但係佢哋唔係木偶嚟嘅，佢哋先至係真真正正嘅 talent、 嗯。 所以啊，我哋要鼓勵嘅話係鼓勵佢哋嘅。去將佢哋內心有嘅嘢去展露出嚟囉。 嗯嗯，冇錯。好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捉緊呢個重點啦。今朝早唔該曬 Jerry。 Thank you。 今日係四月二十八日，星期四，農曆三月二十八。適宜素寫，如是物取。 连续两日都唔系咁好， 唔使咁紧张啦。今日记诸事不宜。 哎呀，大事不妙啦！ 唔使大惊小怪嘅。今日都系世界安全生产与健康日， 我会提高对任何类型工业生产嘅安全意识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由黄贝明报道新闻。荃湾海角街三号朝早发生三级火，警方接报指现场有一个人从高处堕下昏迷。火警系朝早六点三十八分发生，十二分钟之后升为三级，火场面积大约二十米乘十五米，消防正动用两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欧盟委员会估计，可能有高达八成欧盟人口曾经感染新冠病毒。负责卫生事务的委员基尼亚基德斯说，到目前为止，欧盟接获的确诊报告占欧盟总人口三成。如果加上未报告的感染者，欧盟成员国内部可能有高达三亿五千万人曾经染疫，大约相当于欧盟总人口的六成至八成。虽然欧盟大部分国家已经放宽防疫措施，但歐盟委員會說，由於預計病毒會繼續變異，確診數字可能會再次激增，呼籲成員國建立統一、可持續和長期的監察系統，以應對疫情可能卷土重來。各國同時應該繼續推動接種疫苗，特別是提高兒童的接種率。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表年度報告，繼續將中國、俄羅斯和另外五個國家列入知识产权优先观察名单，说这些国家对知识产权执法不严，令美国公司容易受到版权和商标盗版影响。报告提到，中国仍然是成为假冒和盗版商品的最大来源经济体，俄罗斯就仍然缺乏足够人手、专业和政治意愿去有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违法企业。美国贸易代表大奇说，報告發現這些國家在處理知識產權問題的不足，拜登政府會繼續與有關貿易夥伴接觸，為美國工人和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中方早前表示，高度重視保護知識產權，近年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敦促美方停止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朝早沿岸有雾，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Toby 先同你讲，荃湾嘅海角街因为火警，咁而家大涌道上返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嘅支路，同埋反方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去大涌道嘅支路呢都係需要封闭㗎，咁车龙呢就排到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重复多次呢，就係因为荃湾嘅海角街有火警，大涌道上返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嘅支路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反方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 向，落去大涌道的支路都是需要封闭，龙尾就排到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骏景园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喺明年初举行。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只是一句安慰，还是一句祝福。 Wish you were okay。 抱紧姿势拖。之外握着手，别去，原来是在留低证据，才使我们流泪。明了在路途漂浮间，换来一句，我舍命为你做。 Regine 想起自己已经离开的狗仔和很多朋友的离别，有感而发创作了今次的作品。 Okay. MV 就用了沙画将这些离别的画面呈现。 Okay. 作曲 Regine 师，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卢华，上网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Regine 师 ，Wish You Were OK。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外交二十问。 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接住落嚟系有关国旗法同国徽法嘅问题。国旗同国徽系代表住国家嘅主权同埋尊严，任何侮辱或者故意损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的行为都属于什么的行为呢？有三个选择， A 刑事罪行， B 过失，定是 C 不道德呢？ 我知道自1997年7月起，国旗法和国徽法已经列入了基本法附件三入面了。 是啊，基本法入面列明香港要以本地立法的方式实施国旗法以及国徽法，但是现在实施了没有？ 实施了啦，自从上年实施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之后，这些行为就会触及刑法，是犯罪行为来的。 所以正确答案是 A 刑事罪行。 没错啦，自从2021年10月8号国旗法和国徽法正式刊宪实施，自此故意损毁国旗和国徽的行为都属于刑事罪行。其实今次修例的原意是出于尊重我们的国家，并就如何正确使用国旗和国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5%啊，今日都系热嘅，最高气温啊，市区大概去到32度，新界仲再高一两度添，系、所以寻日我都见到有啲小背心啊嗰啲都出晒场噶啦，喺街上边。 你有冇见到啊，钟哥？ 有， 有佢揸车都见到， 系啊，有见到， 有你见唔到我睇嚟， 见唔到啊？ 啱啱你目不斜视，挂住睇住个市，转头同我哋讲， 咩个市啊？冇乜上落啊！ 但我冇乜睇啊，但系唔系我两样都冇乜睇。好啊，咁啊睇翻多啲先，特别系小背心个环节。 好啊，咁啊嗱，仲有一样嘢可以睇下嘅，就系我知你哋都即系都有留意一下啲机械人咁样噶嘛，即系无论电影啊，定抑或是玩具啦。今日我讲呢个机械人咧，就系比较实用啲嘅，就喺日本嗰度咧研发咗出嚟。嗱，唔系扫地，佢系再specific， 即系再专业多少少嘅，佢系专咧。是跟呢个牙医有关嘅，佢咧就唔系话一讲到剥牙咧，就即系大家谂就小朋友好惊，咁、会唔会整个机械人出嚟咧，令到即系小朋友系啦，即系舒缓下佢嘅情绪啊，或者咧未剥牙、未洗牙之前、未检查之前咧，同佢玩一轮啊，同佢熟习一啲医疗嘅过程啊，唔系。我点解想讲咧？就系、我觉得佢个角度好得意，佢系调翻转，就系佢明知道好多小朋友咧一去剥牙或者去检查嘅时候咧， 惊啦都 惊啦，又喊又闹又挣扎又剩咁样啦。其实你有冇谂过牙医都会惊嘅咧？即系帮小朋友处理佢嘅牙齿嘅牙医咧，都可能会束手无策噶。 应该咧 系 就唔会啦。 点解啊？ 有时细个去学同牙科保健， 我你遇到嘅牙医都 冇反抗嘅能力， 都可能系嘅。嗰、那个牙医都惊你突然，即系个小朋友突然之间有啲咩喐下咁样，跟住咧就哇有啲咩意外，佢要负全责噶嘛、 啊。你都有好多工具喺度治紧你噶嘛。咁、突然之间，譬如佢打乞嗤咁样，或者我唔得啦，我 hold 唔到个嘴咁耐咧，咁样咁一啱整损咗咧，又系有下文噶嘛。 不过小朋友好少话用啲咁大型嘅工具放喺个口里边帮你整嘅，通常好易甩嘅啲牙。 咁都系嘅，不过 成人就紧要。 不过小朋友都有蛀牙，我上次咪话有啲咧会即系一蛀咗十只八只嘅，即系我都问牙医，哦原来小朋友都会咁，佢话都会啊，系啊。 一般来讲啫，就唔系全部。一般来讲，小朋友如果蛀牙咧都。掹咗佢噶啦， 即 系大人咧冇得掹啦嘛，咁可能你就要修补啊嘛，修补就会好多工具架撑噶啦， 定还是等佢甩晒一次过成棚牙都换 换过啊嘛，系嘛，但系都有影响噶，牙医话即系如果你系小朋友嘅时候，即系嗰啲乳齿啦，你等佢甩晒或者因为佢坏啦咁样，咁但系都会影响之后生翻出嚟嘅恒齿嘅，即系唔可以即系盘撇咁样啦，我都会有新嘅一棚噶啦咁样。咁回应翻啊，可能细个咧，我哋见嗰啲即系牙科保健啊嗰啲嘅牙医咧系资深嘅，所以佢见到你喐咧。佢處變不驚，係啦，或者佢見到你喊啊，見到你驚咧，佢都會有一套自己嘅方法。 佢咪送一套水果味嘅牙膏俾你咯。 不過呢個好得意嘅，但係通常隔離一定有個有個牙醫護士噶嘛。但係通常同嗰個小朋友講嘢嘅都係個牙醫講嘅，即係會氹佢啊，都係個牙醫。即係我又記得我真係冇不過牙醫護士同我講嘢，牙醫護士係之後就會同我講嘢。 護士好惡㗎，好惡㗎，牙醫嗰啲護士。 咁唔係喎。O K 喎， 可能咁啱 我嗰間啦。我記得舊時有牙科保健噶嘛，我哋 而家都有噶，而家都有。 但係唔係年年都有得保噶，係、 嗯、 隔幾年先幫你保一次噶。 嗯， 跟住就上下啲 course 啊，跟住有一個姐姐又會出嚟派下禮物咁樣、 嗯。 其實好似去美式快餐店開生日會咁、嗯。 都即係有啲宣傳教育嘅工作啦，即係等啲小朋友由細都養成嘅保護牙齒嘅習慣啊咁、樣啦。咁講翻個機械人咧，就係、是、喺日本嗰度研發，佢就係咧站咗一啲經驗較淺嘅牙醫嘅角度出發，就覺得咧啊，佢哋有時候遇到啲小朋友咧去到睇牙好驚，咁於是乎咧佢就整咗一副機械人出嚟咧，就成個小朋友咁嘅樣嘅，好真實嘅。系啦，但系佢系一个儿童嚟嘅，咁佢咧就模拟嗰啲小朋友睇牙时候嘅各种反应，咁呢啲牙医咧就会帮呢个机械人去到整牙啦，咁呢一个机械人咧就会一路接受牙齿治疗嘅时候咧就会发脾气啦，会喊啦，会尖叫啦，四肢挥舞啦，同埋打乞嗤，即系等等所有呢啲嘅情况咧，等动作咧都会做晒出嚟嘅， 等啲医生可以熟习到。即系用透过机械人去学习点样应对细路仔剥牙嘅时候突如其来发生嘅事。 系啦，即系有啲似我哋譬如走火警咁样，即系有啲突发嘅事情发生，你点做呢？甚至呢一个机械人咧会去到模拟一啲严重嘅抽搐嘅情况、 嗯， 或者佢整整下牙，心脏衰竭啦咁样，即系需要其他一啲医疗辅助啦。 都 一来我唔知佢会唔会太惊啦，系啦，或者因为我有听过咧，佢哋如果好惊或者好挣扎。佢哋可能会落少少镇静剂咁样嘅，即系都会有呢啲嘅程序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嘅机械人咧就系模拟各种嘅情况啊。咁希望咧喺牙医系嘅学生咧就可以喺唔同嘅环境之中嗰度练习啦。处变 不惊啊，咁样系嘛？ 虽然系好，但系可唔可以再全面啲咧？ 佢仲唔够全面？我觉得好劲喎，呢个机械人。 你为即系而家系个牙为咗个牙医着想啊嘛。 系啊。 于是乎，我整一个假嘅出嚟，一个假嘅患者咁喺度，你整啦咁样试下啦。咁如果调翻转头，点解唔整一个假嘅牙医出嚟，俾啲真嘅小朋友试下嗱？第時個牙醫咧會有咁樣對你嘅啦，如果你喊咧，個牙醫就咁樣噶啦。嗱，如果你唔喊咧，個牙醫就啊乖啊咁樣。你俾個小朋友試啊嘛，小朋友嗱，今次唔係真係剝牙嘅， 係 假嘅啫， 假剝， 假剝， 係啦。 不過如果你真係好似真剝咁樣，咁個哥哥或者姐姐就會咁噶啦喎。點解唔調翻轉頭整一個咁嘅機械人出嚟咧？ 咁都好折磨喎，但係啲細路仔嗱，哥哥咧到時就會轉你隻牙，你睇下黐呢個聲， 你聽下，你 聽到呢個聲咧，你即刻嘅 啦。因為某種程度上，點解小朋友會驚咧？ 係 佢未試過啊嘛。 嗯。 咁如果俾佢試一兩次假嘅，咁佢又好似等於走火警咁樣。你點解要試啫？等你試真，即係大家嚟試真嘅時候，你唔會有驚嘅感覺。 係。 不過題外話咧，即剝完牙之後咧，即係一個傳統智慧真係 work 嘅，就係、是、食雪糕咯。 嗯。 佢即刻止血，係真係好神奇嘅效能。 唔 係 止血啊，嗰、那個係止喊啊， 係止喊， 即係令到你唔喊啫，唔係你繼續流緊血㗎。 血啊唔會啊，佢好快就會停止咗，即係比平常快咯。 嗯、 即係食雪糕嘅話，即係凍住佢咧。 即係冷縮熱漲嗰啲啊，即係等個傷口。 我只要有一次啊，冇食雪糕啊。哇！流血流咗成十五二十分鐘，我自己都驚 啊！流到 有啊，細個數住啊， 以前咧 成日攞條脷去舐嗰啲血噶嘛。 家境清貧咧，咁我哋即係冇平時冇雪糕食噶嘛。 含粒冰咪得咯。 唔係啊，就係、幾時有雪糕食咧？就係、剝牙。 係啊，真係有嘅。家境清貧都要食雪糕，你睇下剝牙嘅時候個食雪糕嘅威力、啊。 平時就冇嘅，即係冇錢買啊！平時冇，即係剝完牙之後咧，就必定有一個蓮花杯嘅。 係啊，咁開心開心。 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喺呢個疫情期間，大家都注意翻嗰個牙齒健康啦、嗯，尤其是係小朋友，就食多咗甜嘢。 其實幾時都應該要嘅，大人細路都要嘅，即係老人家最老土嗰句嘛，牙醫都咁講啊，有咩可以跟你一世啊？ 牙齒 就跟你一世。 十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露台。 难查。揮手叫司機踩油，佢問候我話馬路如虎口， okay. 到達目的地，睇唔到呢口。伸出到馬路，原來維修中有兩步，等幾 round 就俾入 lift 門。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盡力講到。緣浮於灌路太久，無人給我路走。Oh my， 早走的是個助手，吹水怪別爆 lift 口，好想借過。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返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能过关关过，突如其来眼前一刻 OMG Call me 连环不幸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任脚步再被困住万次拍都好。 旅着岸 elevator 时间来到早上的7:50。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Kitty。早晨，钟哥。咁啊，喺我哋好多创作人咧，咁啊成日都话要赶稿啊，赶稿啊咁样。我记得我细个睇过一套卡通片咧，都几得意嘅。咁啊就系好似叫 What's Michael， 唔知道大家有冇？ 只猫啊， 系啦，系啦，就系嗰只猫。咁嗰个卡通片集咧，就系嘅个作者咧，就将自己咧，就画咗做卡通片。咁亦都将佢屋企嗰只猫咧。就變埋做呢一個嘅主角啦。 我記得係半個鐘頭嘅，但係頭兩個故仔，即係十五分鐘一個故仔咁。係 啦係啦係啦， 頭十五分鐘咧， 全部單元嚟嘅。 係啦係啦，阿貓嗰只貓咧，真係一隻貓嚟嘅。 係啦， 咁但係下半節咧，嗰只貓咧就變咗一個人嘅。 係啦， 即係用擬人法就識講嘢啊。 佢有兩個套路嘅，一個套路咧就係嗰只貓咧會變咗做，即係嗰只貓自己嘅冒險故事。例如嗰只貓諗啲咩啊？只貓變咗做人去出去食嘢啊、玩啊、旅行啊，呢好多得意嘅。跟住第二個伏筆嗰個位咧，個去向咧就係嗰只貓就做翻只貓， 係啊， 然後就成日騷擾嗰、那個、那個主角， 係啊， 係啦、 啊。咁佢每一次完，即係個故仔完咗之後，佢一定有呢句 What's Michael？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成日其中一個情節咧，就係記得嗰個作者咧，就將自己有公司上嚟催交稿呢一幕咧，就寫咗落去嘅。因為佢都成日將只貓阻住佢 做嘢 畫漫畫嗰個情節咧，就擺咗入去咁樣。咁都係一個幾有趣，即係好簡單，但係幾有趣嘅一個卡通片集嚟嘅。咁而家咧，我就喺日本咧。啱啱就見到一個新嘅 cafe， 四月頭開嘅時候咧，喺呢個網上面都有幾多嘅熱話。呢、這個熱話做咩咧？就佢、是、係其實望落去好似好普通嘅 cafe 嚟嘅，不過佢有一個特別嘅 service 咧，一個服務係咩咧？佢就係專係幫一啲寫作啊、創作呢一類型嘅人咧，無論你係趕稿啦、或者剪片啦、做乜嘢，總之係做呢一類型嘅工作咧，你就可以喺佢嗰度咧就坐低，然後咧就嘆杯咖啡，跟住佢咧就係、是、叫做幫你趕稿嘅 cafe。佢个牌头嘅叫帮你赶稿 cafe。好啦，咁呢个牌头咧，咁到底做啲咩嘅咧？咁先睇一睇嗰个嘅 cafe 嘅老板先。呢、這个老板咧，佢自己本身咧就系、是、都系一个中意真系开 cafe 嘅人啦。咁但系咧，佢自己就认为咧，其实如果自己能够可以用多啲力去到帮人做呢一类型嘅工作咧，就会好啲。 系嘅，但系呢啲咧通常咧冇乜用嘅。 吓， 你嗰个地方咧，等于即系。 你自己鞭策唔到自己啊嘛，咁所以咧夾硬揾個人坐喺度。嗱，我而家睇住你，即係等於咧以前 去自修室咁咯， 唔係自修室啊，我都係佛流堂啊。 哦、 即係點解要佛流堂先？你冇自制能力啊嘛，你控制唔到自己啊嘛。我叫個先生睇住你咯。咁而家，我大個咯，冇先生噶啦嘛。屋企人睇住你啦、 嗯。 我冇同屋企人住、啊。咁我要點都要揾個人睇住你，咁我不如去 coffee shop 啦。咁、coffee shop 邊個啊？個老闆睇住我。 個老闆咯。 咁你就會覺得啊，有人睇住我，於是我就會做嘢。 係。 不過呢個係真嘅。 不過呢個真係人嘅本性嚟嘅。有陣時，如果所有嘢都咁自發、咁自動去到做嘅話咧，就唔使咁多服務出現啦。即係譬如你去做運動咁樣，都係㗎。其實你去屋企都喐到㗎，你都可以開個電視照住個視頻嚟做㗎。點、解你要山長水遠搭成個鐘車去？ 係啦， 係啦。 你講啊，你個細路即係講翻你嘅細路，你細路你唔喺度嘅時候。你覺得他哋會不會很積極做嘢 啊？唔會啦， 你喺度嘅時候咧， 俾下面咯， 你就係咯。 佢係咪好積極呢就未必嘅。 嗯， 不過佢有陣時候都會做下樣，起碼嗰開頭做嘅時候嗰、那個上力咧會上得都幾好。 咁你而家大個啦，你而家如果你自己做嘢，你會唔會即係追趕時間咧？ 我會啊， 會啊嘛， 我會啊。 咁如果你自己會追趕時間，你覺得自己嘅時候會追趕時間多啲啊，定還是有人望住你嘅時候，你追趕得快啲啊？ 咁、照道理講都係有人望住嘅。 所以呢個真係由細到大咧、其實都係咁。 正壓力使人成長。 係啊，嗱細路仔係咁樣，大個咗都 係 咁。 不過咧，即係譬如即係一啲 cafe 咧，佢哋自己叻嘅地方就係咩咧？佢哋會用呢啲嘅方法幫人減壓。嗱、我哋成日都話要趕嘢嘅時候咧，我哋都疏忽咗咧，就係原來咧，我哋有好多得意嘅方法可以令到我哋自己做得舒服啲嘅。咁譬如咧，你可以用寵物啦。有啲人咧會覺得用寵物去到幫忙自己做呢個減壓咧，會做到一個幾好嘅效果嘅。因為都有好多唔同研究就話，原來當你做緊嘢，譬如趕緊稿嘅時候咧，一隻狗在你側邊咧行下轉下咁樣咧，啊可以令到你覺得咧嗰個靈感又翻嚟嘅喎。 我又翻翻直話你講 What's Michael 啦， 唔係喎，我都係嗰個喎。 你記唔記得 What's Michael 嗰度就係只狗仔？ 哦，嗰、那個我唔記得，我就記得 只狗叫咩名？ 係啊， 嗰只狗專係俾佢蝦噶嘛。 但係調翻轉頭啊，當你有個寵物喺隔離嘅時候，我覺得唔係幫你減壓啊，係幫你多咗個藉口啊。 係， 我做唔曬咁點啊？因為有寵物我要照顧，我分咗神，咪即係 What's Michael 咁樣。 可唔可以將個 focus 轉一轉啊？就係話，因為我有隻寵物，例如我未必係貓嘅，可能係狗嘅。佢定時定候咧都係要落去放狗嘅。我就係因為要遷就只狗嗰個時間，而加速咗自己嗰個嘅叫做創作力。其實可能有啲人都係嘅，譬如填詞做嘢、作曲都好，咁佢哋屋企可能都有屋企人噶嘛，有細路仔噶嘛，佢哋可能會因為呢啲嘅 issue 咧，令到自己可以加快咗嗰個進度嘅。我咧要轉頭要喂奶啦，但如果我寫唔切嘅話，我奶都喂唔到。 嗱，咪阿 Kitty， 你有冇將啲責任推卸喺小豬身上邊啊？我做唔曬，因為小豬搞住我。 我冇啊，因為佢唔會搞住我嘅。不過我覺得咁嘅，即係養動物咧多一樣好處，即係頭先阿小白話啊，可能你放狗啊，或者即係同啲貓仔去玩嘅時候多啲靈感。第二咧，我覺得係嗰個人嗰個感性嘅層面會多咗，因為始终都会多咗一个感情嘅连结喺度啦，即系同人嘅相处又唔同嘅，即系同其他嘢嘅相处又唔同，即系同宠物嗰种嘅连结嗰个关系咧，会令到可能你个人会叫做感性多啲嘅。 不过就话小白讲嗰个 coffee shop 嚟噶嘛， 系啊， 即系我即系嗱，我首先唔知道你会譬如deadline。之前幾耐你會去幫襯嗰間，即係譬如一個鐘。 佢哋有一個累進式嘅收費嘅，呢個都幾特別。 越坐得耐就點啊？ 你初頭咧就150 yen 啦，跟住咧你頭嗰一小時你俾150 yen， 好啦，跟住你再坐多可能一個鐘咧，佢都會收翻你150 yen， 即係你可能兩個鐘 300 yen 啦。跟住開始咧就會個收費開始貴啦。例如當你坐第二個鐘頭開始計咧，佢就有機會收你係500 yen。然後第四個鐘頭佢就收你1000 yen。 哇！ 係啊，佢 希望用錢去逼你 去 做快啲。 冇錯啦。咁佢哋 佢用盡方法逼你做快啲。有人望住你啦，又要你俾錢啦， 要俾錢啦。 但係咁樣啲人都仲去喎。 同埋嗰個 你話個人係咪咩咧？人就系咁噶啦， 人就系咁噶啦，人就系咁噶啦。咁佢哋咧，其实苏花到而家咧，觉得嗰个 feedback 都几好，因为系啊，因为喺佢哋开业嘅时候咧，即系都有啲日本传媒去到影嘅时候，因为呢个真系日本第一间啊嘛。咁啲传媒一影嘅时候，问翻嗰啲即系叫做赶紧稿嘅人咧，佢哋话效果好好、啊， 系 效果非常之好啊，系 啊， 佢话有人逼啦，同埋嗰个收费嘅问题啦。 個心怯啊， 嗯嗯， 即係你一過咗時間嘅時候怯啊， 你話真係無聊啊，你花咁多時間，你要周居勞頓，即係你唔喺隔離，唔喺樓下啊， 又要特登去， 係啊，去到嗰度，跟住咧又要俾人趕，咁點解唔喺屋企？嗱嗱， 屋企冇人管你嘛， 佢咧 就係自己欠缺咗一個自制嘅能力。 冇錯啦，所以我哋咧，譬如唔一定係趕稿嘅，譬如做功課、讀書、DSE 嗰啲都係㗎。好、多時大家都係臨急抱佛腳㗎嘛，因為冇咗個原動力。譬如讀書嘅時候，你個原動力，讀書原動力係咩啊？攞分同埋即係 DSE 考試嘛。咁呢一樣嘢其實未到嘅時候咧。你係梗係個個都負老懶嚟㗎啦，我哋明白嘅呢啲心態。咁但係咧，就如果冇一個原動力咧，你又唔會做喎。 如果係咁樣舉一反三，第二樣嘢，譬如外賣，我哋用外賣調轉頭，我唔使你嚟啊，你喺屋企專心做嘢。譬如我係 coffee shop， 我加一個外賣服務，咁你打電話嚟，我會送杯咖啡嚟俾你。但如果你未做晒呢，我企门口唔走囉。你做晒一个钟，我企门口一个钟。 有咖啡人喎、 啊。对我一个钟你做完晒之后我未走囉。你做唔晒我就喺度㗎啦。咁样可能你做得 仲快。咁你俾唔俾杯咖啡佢飲先。如果你都摆低杯咖啡呢，其实佢有你喺门口。 咁我一开头。 压力就唔系好劲嘅。 咁我一开头嗌嘅时候我嗌冻啡啦。我嗌热都冇用㗎。 唔但你冻啡咪溶晒就淡㗎啦。 唔或者杯咖啡应该热嘅。要喺。咖啡冷掉 之 前，要做曬， 即係俾個 deadline 自己，係 啊，咁 大家都可以揾下啲有啲咩自己可以 push 到自己嘅，可以做一個原動力嘅。 但我為佢都諗咗一個好完美嘅畫面嘅，就係所有人當佢一離開呢一間餐廳或者 cafe 嘅時候咧，係所有嘢都完結咗，即係有少少似嗰個激身度咧。佢咪話食完碗冷麵一出去咧，覺得哇好舒暢嘅感覺嘅。 呢個其中一個重點 啊，呢個咧就係調翻转啦，即系佢每一个客人完成咗佢嘅嘢，一踏出呢间铺头嘅门口咧，都系留低一个美好嘅印象。 系啊，呢、个就系老板咧觉得呢间咖啡成功同埋佢想继续落去嘅原因啦。 莫斯科嘅制裁，佢承诺会对孤立俄罗斯嘅企图作出回应。普京话，任何人想从外部干涉，制造俄方无法接受嘅战略威胁，俄罗斯嘅反击会系闪电咁快速。莫斯科亦都擁有呢一方面嘅所有工具，有需要嘅時候將會毫不猶豫咁使用。財經消息，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7，英磅9.839，瑞士法郎8.101，澳元5.587，加元6.12，新西蘭元5.132，歐元8.282。每百日元對港元6.11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625。日经平均指数报26,358点，跌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51美元，卖出1,886.0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封路啦，喺新界区荃湾嘅海角街，由于有火警，大涌道嘅支路上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奇德尊新村对出嗰段啦，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咁另外反方向荃湾路落翻大涌道嘅支路啊，唯一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咁所以而家咧来回方向咧都有封路措施。咁啊，九巴路线268号 M 需要改道行驶。咁虽然来回都有封路措施啦，咁但系最主要咧就影响咗荃湾路啦，出九龙方向有车龙，龙尾排到去熟食市场对出。咁暂时荃湾路入屯门咧，交通就冇受影响。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熟食市场对出。咁再讲多次嘅封路位置啦，就系由于荃湾嘅海角街有火警，大涌道支路上荃湾路。屯门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反方向荃湾路落翻大涌道嘅支路啊，九龙方向咧都需要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留意。咁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第三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黎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饮水饮到闷，加柠檬、鲜果、薄荷叶就好味又健康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上水清河村清显楼、蓝田德田村德礼楼、粉岭长华村长德楼、沙田新田围村盛惠楼、九龙城德朗村德裕楼、九龙城德朗村德尧楼、观塘翠屏南村翠坑楼、天水围天瑞村瑞辉楼、沙田月明村明信楼、粉岭华明村耀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美国的加州除了有精彩的阳光之外，还有一对咧好正的组合啊，好趣怪，好 funky 啊 ，Red Hot Chili Peppers。 第十二张的录音室专辑 Unlimited Love 已经成功打上英国和美国的大碟榜冠军宝座，将很多极具影响力的名字摆在这只歌当中。本周占第二位 Red Hot Chili Peppers Post the Child。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新冠病毒康复者在日常生活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康复者仍然可能会再次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并且再次具有传染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讯，目前虽然尚未有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感染而衍生免疫的具体时间，但是根据之前的经验，预计免疫时间将会持续至少90日。 因此，康复者仍然需要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包括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礼仪，避免社交聚会，亦都要按照康复者的疫苗方案接种疫苗，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均衡饮食、恒常运动和足够睡眠。另外都要记得不要吸烟和避免饮酒。 光财经第一线。 8:11 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中学 你哋好啊， 系咁啊，嚟到星期四啦，咁啊睇睇港股嘅表现先啦，咁啊恒指咧20,000点嘅关口咧就拉锯子，咁啊汇控咧就创咗超过一个月嘅低位，咁啊环球嘅股市又发生啲乜嘢事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 好，咁啊，即系港股都算系咁。点解我会讲算系咁咧？嗱，唔好忘记一点咧，就系喺再之前交易日咧，就系迎接住港股嘅时间咧，本来就谂住等住睇下仲有几多牛系仲要劏嘅，系劏咗好多噶啦吓。即系所谓嘅牛证被强制收回嘅事件咧，已经系屡见不鲜噶啦咁。咁但系其实寻日咧，港股表现真系算系几好噶啦，已经因为再之前美股系显著咁跌嘅，跌成800点。咁但系点解？咦，我哋冇事、啊，港股幸免、啊，甚至乎科指已经系见底回升咧。嗱，当然纯粹讲科技指数咧，喺寻日就真系叫做弹啦，已经。但喺之前一个交易日咧，已经系有一啲所谓嘅技术上喺图表上高咧，有好多嘅反弹止跌见底嘅信号出咗嚟。咁当然啦，我都率先喺一啲即系直播啊，即系做访问啊，都讲咦有啲咁嘅信号。但系其实讲完第二日咧，都真係有少少呢個心情都會覺得咦會唔會即係一講完第二日走錯咁樣呢，因為美股話曬都跌好多，咁但係當然昨日呢就都叫做幾顯著咁做好。咁啦，當然啦，我哋要即係總結返過去發生咗啲咩事啦。第一件事就係話阿爺過去啦都係即係好關顧個市場嘅，你都會知道下即係呢個我比喻啦。再之前就吓，即系面对住中美嘅博弈，美国嘅证监会 HFCAA 嘅名单咧，刘学就话派定心丸啦，冇晒事噶啦吓，唔惊啊。总之咧，永远支持你地下，继续咧就系冲出去大道上市，境外海外冇问题咁。好啦，但系咧，寻日咧就仲有份量啲，因为讲嘢嘅咧就系、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咁当然大嘅方向咧就话继续支持经济啦、内需啦、各个环节都要啦。咁而家更加咧讲到又保就业啦，咁啊又有新闻咧就话深圳又好似香港派消费券啦。不过有啲消费券其实折旧券嚟嘅，唔好理。总之咧就鼓励消费、刺激消费。嗱，不过喺而家呢一刻，即系讲嘅另外一件事就话都系好关键嘅，就系话疫情喺上海未受控，但系睇嚟咧从最高峰开始回落，咁当然股票市场嘅反应就会即时噶啦，就会觉得咦，咁如果真系受控嘅话，再加埋咁多内地嘅政策，即系喂系财全面性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咁唔好讲，亦都啱啱咧，人行亦都再之前咧就即系宣布咗就系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系啱啱喺日前咧亦都下调咗外币嘅存款准备金率，咁有咩效果呢？冇啊，简单啲讲就係令到连外币嘅流动性喺内地都会增加，咁所以呢嗰、那个外币嘅升值嘅压力又会低啲，咁所以呢其实如果要简单啲去讲呢，就係内地政府呢对于无论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係予以一个即都几大嘅支持力度㗎啦，咁所以寻日大家都觉得美国跌啦，美国跌唔关我哋事㗎，美国跌嘅原因係因为佢嘅通胀好劲㗎嘛，美国联储局加息嘅步伐要好快㗎嘛，5.5厘㗎嘛，6月要4.3厘㗎嘛，去到年底要3厘啦，嗰、那个联邦基金目标嚟啦，咁但呢个完全就唔係内地嘅情况，而家唯一惊就係话即係资金继续流出，人民币呢就继续败继续走低，咁但係呢通过一系列嘅货币政策咧，就有助降低呢、這、一个即系所谓人民币贬值嘅压力啦，令到大家又会觉得咦咁啊冇事啦噃，资金啊未必话会好似上个月咁大举流走债市同埋股市，咁所以咧个股市又弹翻啲，咁啊真系好彩啦！寻晚咧因为美国股市又再弹啲啦，咁睇翻中概股咧，基本上都全线咧都有几大幅度嘅反弹嘅，咁所以咧就即系今日咧简单啲讲啦，系啦，即系进一步回稳反弹，并且咧就系再做翻好啲啲咧，咁呢个都系好正常不过啦吓。 虽然系咁啫，Dicky，我都不得不向你承认咧，最近呢一个风高浪急嘅股票市场， 我真係輸咗。 嗯， 但我係輸咗俾自己嘅恐懼，係好驚啊，驚到唔敢入市啊嘛。咁點算呢？喂，又升又跌，但係跌到咁樣喎。咁所以希望可以揾一啲咧穩陣啲嘅板塊可以望一望啦。咁我計諗港交所得唔得啊？點知一望，港交所首季賺少咗三成，咁仲可唔可以靠港交所去醫療我嘅恐懼呢？ 唉，咁我就覺得唔係幾好啦，中哥。係啦，點解呢？即係當然即係港交所，我諗如果熟悉我朋友嘅時候，我都會講個比喻啦。我唔話佢唔好，不過我真係話佢貴啫。即係如果佢個估值呢係貴住全地球㗎咁樣。咁甚至乎呢即係都更無奈同悲哀嘅呢，即係外電即係外國傳媒呢，咁有一啲嘅一啲嘅研究。咁啊，其實好簡單，其實彭博咁啊寫咗一篇文章，咁就比較曬啲全球嘅交易所，咁佢就話啊，睇下佢哋啲表現先咁，咁好啦，咁啊睇股價表現咧，就真係都好陰功啦，真係咧你話集資金額咧就失落咗全球最叻啦，但係咧股價表現之差咧，竟然係全球三甲。之列啊，最叻啊，即係跌幅最大。咁但係更加無奈咧，係跌得仲多過呢個港交所嘅咧，係乜嘢咧？係即係一個咧，就係叫做 Coinbase， 就係做啲 cryptocurrency， 即係所謂嘅即係虛擬嘅貨幣嘅。另一個咧就係呢個俄羅斯咯，已經。咁你話幾論盡咧？即係咁，但係無論如何，即係而家大家會計數嘅就係、是。你話係咪真係會有好多中概股回歸等住排住仔嚟？咁嗰隻咧睇嚟又唔係好啦 ，spec 咧開咗啦，咁但係又唔係話真係好，即係其實都雷聲都唔大啦，唔好話雨點啦、啊、基本上都好似都係冇乜特別咁樣嗰隻。咁講集資又好似慢咗落嚟，仲有講成交金額又唔覺得特別好，仲有好多要改革嘅嘢又唔做。包括呢樣嘢，即係我哋作為普通嘅分析員啦，都講咗啲 N 年嘅啦。喂，改啦，唔好再一手手買股票啦。即係備受救兵嘅就係買手華潤啤酒同買手比亞迪冇曬錢嘅，係啊，因為好貴啊嘛。 你有嘅 ，Nicky， 我冇啫，所以我冇買到 十幾萬一手， 搞唔掂啊，真係 啊，買一支啤酒啊平啊，買一手啤酒啊十幾萬， 咁我買一箱啊，寧願 買一箱都唔驚啦，咪先買一手啊，大件事啊，即係完全就係一語中的啦，你哋咁講，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平时当啲分析员话，分段吸纳啦，比亚迪即刻俾人闹噶啦，所以唔讲得分段吸纳噶，只要话分段吸纳比亚迪嘅美国预托证券啦。咁你谂下，当我都系咁讲啦，仲唔好讲印花税，印花税唔关港交所事吓，呢、這个佢被动嘅。咁、但系即系简单呢一句，即系有好多嘢其实都可以做，但系又未做。咁但系有好多嘢都真系其实其他市场就真系流势汹汹咁啊，同你竞争。咁仲有内地其实各个交易所。都是競爭的對手嚟噶、哦，咁所以我覺得佢嘅盈利跌，唔代表佢而家好抵，話曬都真係個股值都仲係幾貴，咁啊希望就唔好再跌啦，個股價都已經去到兩個底嘅地步，即係其實佢嘅走勢係恆指成分股裏面其中最差嘅走勢咯，即係最弱勢噶啦，已經因為佢都翻返三月中嗰啲低位，希望就唔好再跌啦。不過就我就一般般啦，對呢只嘢。 咁希望佢做下嘢啦。其實即係頭先 Dicky 都講咗某一啲嘅方法，可能做一做咧，咁都可以即係彈下升下，有啲憧憬啊咁樣啦。咁以下落嚟咧，想問下 Dicky 呢一隻咧，就唔知道又有冇方法提供啦？就係呢只中國人壽啊。咁見佢今年嘅首季純利咧，就按年跌咗成差唔多四成七，46.9%。佢嘅新業務價值咧，都按年咧系降咗14.3%，营收咧就按年跌咗8%。咁啊，总体嚟讲，即系其实啲数字全部都唔系咁靓仔啦。咁啊，见到佢个股价而家其实寻日咧就收报11.1嘅，都系一个好低嘅位置嚟噶啦。咁啊，前景点睇咧 ？Dicky 呢一只又有冇啲方法系可以帮帮手噶？ 尤其嗰啲人事任命啦，你见到招行系咪？ 系啦，又有呢、這个即系执行董事系啦，选咗一个执行董事出嚟啊？ 点搞？ 系咁啊嗱，简单啲讲，咁啊中人寿都有啲变动，人事上高，佢哋就有个新嘅董事长。不过咁，你话点解呢段时间啲中资嘅金融股啊，内银同内险啊都系咁疲弱咧？因为其实都比招行嗰个事件 繼續去發酵同牽引嘅。 嗯， 即係話招行嘅即係行長被撤換啦，同埋因為係而家講緊係又違法又違規又即係各樣啊嘛，咁又違紀啊嘛，咁當然唔知道違啲乜嘢喎，但係就係、是、總之就係被撤換咗，咁大家就開始有啲擔心啦，同埋真係就咁講好客觀嘅業績表現，咁真係曳啊嘛，又係嗰句啦，中人壽又係啦，即係佢嘅股價咧又係去翻三月中嗰啲低位，即係表現係都幾差下嘅，咁即係總之都係嗰句啦，即係又有不明朗因素，成績業表又唔好。咁就即係都盡量都無謂搞佢啦，因為實際上都有啲股份係盈利增長幾倍咁樣㗎，都係成分股嚟㗎。即係我都會想簡單講就係話，喂，咁不如大家都係睇下邊啲成績好啲嘅，睺下嗰啲好過啦。 咁的如果錯手唔小心搞咗佢，咁而家分唔分手啊？定係都有啲希望可以等佢上翻少少㗎？ 咁我都系嗰句啦，即系经常都系即系金句。 分手要狠系嘛？ 咪就系俾相恋勇敢咯，Kitty。即系呢个都系我永远都会觉得，嗱，再真系唔舍得嘅，你分唔晒手都好，都要分一半，因为咧一段感情可能真系好难藕断丝连分一半，股票可以啊嘛，系啦，真系好啦，走一半先啦，咁起码都降低个损失咯。咁或者咁讲啦，我都希望佢而家股价跌到你呢度都叫做即系。反映咗一系列嘅負面因素啦，即係應該咁講，佢嘅股價亦都係啱啱又係兩個底，咁希望就可以即係喘一喘定啦，即係又唔好話即係太過恐懼，咁希望今日成個市況氣氛好嘅時間，都帶動翻呢兩隻弱勢股，包括港交所同埋中國人壽啦。 咁啊，的其即係呢啲咩啊，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啦、 啊，所以有陣時就係咁樣咯，咁就係睇下佢。翻唔翻到 屋企？翻唔翻轉頭 係 啦， 係啊！但係而家係講緊屋企翻都冇，而家家鄉更遙遠啊嘛，即係翻家鄉仲都係路途 啊， 仲跳轉，係咁即係翻兩度啦，而家都等緊，咁啊真係幾輪頓啊，真係。 嗯，咁啊，今日同 Dicky 講住咁多先啦，聽日再同你傾過好嗎？ 好啊， 唔該曬 Dicky， 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點解啊？成日都話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提提大家就嚟母亲节啦，准备母亲节礼物未咧？ 系五月第几个礼拜？ 第二个 礼 拜， 第二个礼拜日， 系啦，咁啊，所以咧，我见到原来咧，最近都有好多一啲女士嘅用品咧，纷纷都减价、啊。 我以为你话铺定台，即系讲食嘢。 哦，呢、這个基本啊，基本、啊哦、 基本款啊， 系啊，会唔会加多份礼物就即系自己睇下啦，系、啊，咁啊，见到好多譬如一啲护肤品啊，甚至系一啲手袋，即系我谂专攻妈妈界噶啦，呢一啲手袋咧，佢喺网上面咧，即系如果你网购嘅话咧，有一啲都几大嘅。折扣嘅，其中一个咧就系都有牌子嘅，系啦，咁呢一个牌子嘅手袋嘅款式咧，专系出嗰啲尼龙为主嘅，系、 哦、 啦，即系个款式就都几一。色一樣下噶啦，好多都即係佢最出名嗰只咧，就係尼龍袋，係啦，有一塊染嘅。 哦， 你知唔知邊只啊？ 我知 道， 佢都係法國品牌嚟嘅。 係啦係啦，嗱呢一個手袋其實喺 我唔識啊，我唔識啊手袋真 係。係啊，因為佢咧仲可以摺埋嘅，即係佢賣嘅時候，你見到佢掛曬喺埲牆嗰度。 同我一樣可以摺埋。 摺埋嘅， 有冇寓意㗎？天媽咪會唔會話：喂，阿仔做咩送一個可以摺埋嘅袋俾我？ 你有冇能屈能伸啊？ 哇，好好啊！你真係一個乖。孝顺女啊， 系啦，所以咧都要买翻个靓手袋俾妈妈咁样。咁呢个其实手袋咧都好受嗰啲 OL 上班一族欢迎，因为佢好简单啦啲款，咁亦都出咗好多颜色咧，都几易衬嘅。咁平时咧呢啲手袋咧，即系最平嗰只最 basic 嗰啲款咧，都千零蚊起跳嘅，系啦。咁啊，再唔同款啊，就再贵啲咁样啦，或者睇你嗰个 size 有几大啦，越大就当然又价钱又贵啲啦。咁而家咧见到佢系。喺一个网购嘅平台上面咧，哇低至二六折，咁、 啊、 有啲款式咧就有五五折，咁、 啊、 最经典嗰啲款咧，700蚊到就有一个啦。 咁所以其實 係咪又係得幾個咁好快就冇咗嗰啲咁樣啊？之前講過呢啲咁樣開倉優惠， 係啊，或者棄飛嗰、那個，琴日冇校鬧鐘啊，買唔到、啊， 咦？你哋有冇買啊？ 有冇買啊？ 冇啊。 系啊， 诶、哎，讲嗰阵时咁兴奋，冇坐完起行嘅， 冇啊！我订咗奇异博士飞啊， 诶、欸，好嘢喎、 啊！你订咗咩？ 激气啊，未啊？ 可以讲翻你个手袋先， 系啦，会唔会系又系限量噶？即系嗰啲优惠？ 嗯，佢呢度咧就冇写话咩有几多个咁，但系当然啦，佢嗰个减价货品都唔会即系无穷无尽嘅，咁啊都系售完即止，咁所以咧、就最好就快啲上网去买啦、哦，即系如果你有兴趣嘅话， 最好就快啲上网买，因为咧都系肉面向鱼咁样。 系啦，你譬如话真系开仓系实体店或者佢个厂咁样，你开仓你去排队又系一样，你又买唔到啦，永远。我咪上次都讲啦，网上我更加唔信啊嘛，即系佢摆几多出嚟我又唔知道。同埋有我唔識撳 F5 嗰個掣啊嘛， 但最好係其實佢減省咗你 travel 嘅時間啊嘛，即係你去嗰啲開倉，你去到跟住先發現，哎俾人搶咗，或者眼巴巴見到你想要嗰樣嘢俾人買咗。 但你冇得埋鏡拼拼啊嘛，因為呢個袋咧、以顏色多變見稱嘅，即係有啲咩芥辣黃啊嗰啲咁樣。 系啊，咁佢都买唔少俾老婆啦。 哦，我记得有一次去巴黎用咗好多时间喺呢间铺头。 哦，系咩？ 系啊，好耐好耐，真系搞唔掂，离开唔到啊！ 青春就留咗喺嗰度啦，你嘅青春 冇见过，冇见过，唔系冇话留咗，我冇见过青春。青春系一个咩嘢人嚟嘅咧？究竟我都想揾下佢咁，不过即系做个孝顺仔孝顺女都系好事嚟嘅。 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啲母亲节嘅优惠啦。系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28，室外气温而家28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4月28日系一年嘅第118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47日。2001年4月28号，美国富商、科学家丹尼斯·安东尼·蒂托乘坐由俄罗斯发射嘅载人飞船。联盟 TM32 发射升空，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太空旅客。丹尼斯的太空旅程花费了近$2,000,000，一共7日22小时，环绕地球128次。2001年4月30号同国际太空站对接，在太空船中，丹尼斯进行很多科学实验。他自称独立研究人员而非旅客。时任美国太空总署署长丹尼尔·高丁认为丹尼斯使用俄罗斯的太空船属于非美国人的行为，但他的旅程仍然得到很多来自美国及俄罗斯的太空人、群众及媒体支持。4月28号出生的朋友做事充满极大的决心，绝对不宜放弃，思想慎重周到，亦是一个谈判高手。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在重要事情上说服敌对的人士，是不是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宇宙开发到底是属于个人、国家，还是全世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荃湾海角街天桥底的组合屋发生3级火，两个人受伤。现场消息说，发生火警位置是渠务署人员工作和留宿的组合屋。现场所见仍然有冒烟，消防不断洒水，火势未有波及一个旁边的露天停车场。火警是朝早6:38发生。12分钟之后升为3级，警方话现场有一个人从高处堕下，一度昏迷，其后醒翻，送去仁济医院治理。另外有一个人擦伤。火场面积大约20米乘15米，消防出动2条喉同2队烟雾队灌救。上海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0,0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1292宗确诊。 同埋9330宗无症状感染，其中858宗确诊系早前嘅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余感染都喺隔离管控或者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上海本土再多47个患者死亡，年龄介乎67至101岁，全部患有基础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入院之后病情加重，抢救无效死亡，直接死因由基础疾病导致。另外，北京本土过去一日新增50宗感染，其中两宗是无症状感染个案。欧盟委员会估计，可能有高达80%欧盟人口曾经感染新冠病毒。负责卫生事务的委员基利亚基德斯说，到目前为止，欧盟接获的确诊报告占欧盟总人口30%。如果加上未报告的感染者，欧盟成员国内部可能有高达3.5亿人曾经染疫，大约相当于欧盟总人口的60%至80%。虽然欧盟大部分国家已经放宽防疫措施，但欧盟委员会说，由于预计病毒会继续变异，确诊数字可能会再次激增，呼吁成员国建立统一、可持续和长期的监察系统，以应对疫情可能卷土重来。各国同时应该继续推动接种疫苗，特别是提高儿童的接种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年度报告，继续将中国、俄罗斯和另外五个国家列入知识产权优先观察名单，说这些国家对知识产权执法不严，令美国公司容易受到版权和商标盗版影响。报告提到，中国仍然是成为假冒和盗版商品的最大来源经济体，俄罗斯就仍然缺乏足够人手、专业和政治意愿去有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违法企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报告发现这些国家在处理知识产权的问题不足，拜登政府会继续和有关贸易伙伴接触，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方早前表示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近年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敦促美方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28.65，瑞士法郎0.97，加元1.283，人民币6.562，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6,362点，跌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46美元，卖出1,886.4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封路啦，就喺荃湾嘅海角街有火警影响。咁而家大涌道嘅支路上荃湾路屯门方向啦，近住奇德尊新村对出嗰段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反方向啦，荃湾路落翻大涌道嘅支路都系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九巴268号 M 咧就需要改道行驶。咁荃湾路来回方向咧虽然有封路，咁但系最主要咧而家影响咗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就有车龙，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咁荃湾路入屯门咧，暂时就未受影响。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大涌道支路上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奇德尊新村对出嗰段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咁另外荃湾路落翻大涌道嘅支路都系唯一行车线封闭，九巴路线268号 M 需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就有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荃湾路入屯门暂时就未受影响。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第三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

最靚最靚自己嘅一啲藝術作品擺曬出嚟俾大家睇，呢個好難得。 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好有印象，除咗嗰個廣告之外，即係染髮嘅廣告之外咧，就係睇真情咯。即係真情咧，咪一路加啲角色落去嘅。咁阿曾江先生之後都有再加入噶嘛，係同阿好姨咧做即係好多對手戲咁樣樣。 係 喎，係啊，呢個都好深刻啊！ 呢個片段都好深刻啊！我又唔記得咗，原來曾江先生喺電視嘅界別都陪伴我哋一段 好 長嘅時間啦，因為即係我印象之中就電影嘅世界就睇多少少曾江先生，尤其是佢連西片都有拍啦，咁啊荷里活啊，咁啊新鐵金剛之不日殺機啊，火拼時速二啊，咁都係佢有演出嘅一啲作品啦，咁啊有幸喺金像獎嘅後台都有訪問過，即係憑藉《竊聽風雲三》就攞咗呢個最佳男配角啦，咁都係好慈祥嘅啊，亦都係會戲路中橫，意思就係話啊，佢又會提攜啲後輩啊，或者咧你一舉手一投足咧都好有電影感嘅。咁呢個就係我印象中腦海入邊嘅曾江先生。我記得我覺得好睇咧，就係《竊聽風雲二》啊，即係臨尾咧，吳彥祖咧就同阿曾江先生去對敵啊嘛。咁啊，曾江先生就做股票嘅，就攞張紙出嚟，攞副眼鏡，跟住咧就攞杯牛奶。跟住攞支鉛筆，咁就一路 mark 住啲股價，咁樣咁啊啊吳彥祖就可能同阿古天樂啊、青雲啊嗰啲就啊點樣要去喺個股價嗰度要做啲操作咧，咁樣嗱，即係唔使劇唔劇透啦，呢啲都十年前啦，講緊《竊聽風雲二》呢部電影作品，即係你中意睇下自己即係買隻 DVD 又好，或者串流平台揾翻嚟睇。不過呢啲都係我印象之中腦海比較深刻啲啊，曾江先生一啲演出嘅啲想法啦， 我有幸就結識到阿 Ken Sir，即係都互相相識嘅，但就一個遺憾咧，就冇真係合作過，即係好可惜咁樣。咁我記得我對上一次都好多年前，都幾年前，又係一個另一個頒獎禮裏邊咧，後台撞到佢，咁啊即係邀請佢嚟頒獎啊嘛，大家喺後台等緊出場嘅時候傾偈啦，跟住個我嘅一路就係講緊。完全同演戲冇關嘅嘢，咁啊講緊佢個女啦，因為佢個女又係做相關嘅行業啦。跟住我好記得啊，鍾仔企嚟我呢邊，哦點解啊？我呢邊聽唔到啊，你企嚟我呢邊講，因為佢開始都要有一啲嘅輔助器具幫佢去聽嘢咁樣。咁跟住傾咗一陣咁樣啦。咁真係你而家琴日收到呢個消息咧，我都啊突然間好多畫面啊，即係見到阿 Ken Sir 嘅時候同佢傾偈啊，好多畫面咁樣出嚟啦。咁可能正話 O 講話，可能你會留意佢多啲嘅係電視 電影， 咁阿 Kitty 可能睇到啲電視咁樣。其實佢有幾個咧，我都好印象深。第一個咧，可能大家可能冇乜印象，就係佢做過呢一個嘅歡樂今宵嘅主持。 呢、這個真係唔知道。 係啊，做歡樂今宵主持嗰時，我哋成日話啊 ，Kason 點解你咁用力嘅？佢話：我做開係咁樣噶嘛。 即係大力啲係嘛？ 即係佢揸住支麥好用力講。哇！點解咁用力？佢話：我做戲咁樣噶嘛。咁即係呢個成日喺度，即係大家會輕輕鬆鬆講下笑咁樣啦。咁另一個咧，我覺得真係叫做完美示範點樣做一個角色就是当年的射雕英雄传里面他做黄药师。这个真的很厉害。那成日说喂你做的角色有几即有什么的窍门啊我除了你要何谓演活一个角色就是除了你怎样塑造了你这个角色出来之外呢就是这个角色怎样跟另外一些角色互动啊那这个是很难的嘛即是个关系的嘛。 是 那譬如说即等于譬如你们两个见住我是一个样子。但翻去見住屋企人係另一個樣 子， 可能見翻啲舊同學又係另一個樣噶嘛。咁但係好多時候好多演員去演繹一啲角色嘅時候咧，就會用一個身份對曬所有嘅人。 係、 咁但係如果你睇翻阿 Ken Sir 做黃藥師，你就睇到佢對住阿黃蓉係一個樣子，好慈祥。但係如果佢淨係單獨對住黃蓉係一個樣啦，但係如果佢對住黃蓉阿郭靖喺隔離咧，佢又唔同咗嘅喎。咁或者對住阿周伯通嘅時候又咩樣咧？佢每一個嘅關係佢都處理得好仔細，所以你見到呢一個 除了一個高傲但又有愛心的黃藥師出來之外，是一個很立體的人。 嗯， 那你即為什麼你到現在都說，哎，最經典的黃藥師就是他， 是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傳。 啊，雖然呢，有很多不同的演員都演繹過黃藥師這個角色，即是各有所長的。 嗯， 但我印象最深都是Ken Sir 做的這個。嗯，那又或者我自己小的時候看很多粵語長片的嘛，那我就很喜歡看其中一套呢，就是如来神掌再显神威。 哦， 咁如来神掌开头嗰四集咧，即系曹达华嗰个版本完咗之后咧，跟住又食多两集噶嘛。 哦， 咁就系阿曾江同埋阿雪梨姐两个做嘅。 曾江先生就系做龙 唔系啊，佢嗰阵时嗰个古仔就系讲龙剑飞嗰个世界观100年之后噶啦，哦，即系另一个 咁新潮嘅。 系啊， 摩登如来神掌。刘德华， 咁佢哋 讲笑嘅，我唔系嗰年代啊，真系。 佢哋嗰阵时用过如来神掌，唔系真系好似阿曹达华嗰年代咁样用掌噶啦， 天残脚咁样，即系有只脚咁样出嚟。 佢有两把刀，我唔记得刀定剑，有两把武器啦，嗯，兵器咁样啦，就用嗰两把兵器咧，就可以使出嗰个威力，就等同于呢一个万佛朝宗嘅。咁， 嗯， 就当然就系佢同阿雪梨两个拥有啦，即系最后嘅时候，咁，嗯，都拍咗两集啦。咁，嗯，跟住之后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時裝片系列啦，咁，嗯，最後喺電視台，咁譬如真情啦，呢一個黃藥師啦， 嗯， 又或者好多好多帶俾我哋電影啦，或者英雄本色裏邊個堅叔啦， 嗯， 即係好多呢啲嘅角色咧，而家諗翻轉頭咧，哎呀，真係娛樂圈真係損失咗一個非常之好嘅演員，即係我自己覺得，哎，真係。不過但係當然啦，喺呢個時候。當然希望阿 Ken Sir 即係可以一路好走啦，同埋即係都希望即係佢身邊嘅每一個人都可以即係將嗰份嘅悲痛即係收起佢嘅。咁因為都大家都知道，真係有點可惜，真係有點可惜。咁，嗯，但係而家嗰個事件就係咁樣，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用一個好嘅心情送佢最後嘅呢一程啦。 嗯， 咁另外咧，即係如果話講開一啲舊嘅電影啊，即係Ken Sir 嘅又好，或者其他嘅又好咧， 嗯， 其實好多唔同嘅電影咧，我哋而家望翻轉頭咧，都會覺得好好睇。咁，嗯，譬如話你哋自己睇咗咁多一啲叫做舊嘅戲啊，咁都係我睇嘅舊嘅，同你哋睇嗰啲又唔同噶啦。咁你 咪有啲一樣嘅，譬如《英雄本色》啦，即係你頭先鐘哥就想話，嗯，啊，接住嚟你講下有冇啲舊嘅戲，你覺得都係好震撼嘅，或者將個電影嘅， 你而家睇翻都仲會覺得好睇，嗯。 一定啊，《英雄本色》真係我諗唔到，挑剔唔到，嗯，挑剔唔到。再加上即係頭先講咗好多曾江先生啊，咁啊入邊嗰個車王老闆堅叔嘅角色又係。即係你以為佢會好霸氣咁去演繹，佢又唔係咁樣，咁啊令到其他嗰啲主角咧更加有大哥嘅風範。咁啊，因為你成部戲入邊就係講大哥啊嘛，係咪？ 但佢從良咗啊嘛，佢已經 係 咯，從良咗。 咁所以嗰種演出嘅方法又有啲唔同。咁我覺得啊，即係謝廣真江先生演出梗係上乘啦。咁與此同時就係，是，哇，英雄本色，哦，名導演，哦，貴寶嚟嘅，係咪先？槍戰，哦，即係嗰幾幕槍戰嘅鏡頭真係。永遠嘅經典嚟，你見好多南韓嘅電影咧，依家全部都係學《英雄本色》嗰種，嗯，即係八九十年代香港嘅警匪式嘅槍戰或者江湖式嘅槍戰咧，slow motion 啊咁樣嗰啲，嗯，全部都係印咗喺你嘅腦海入邊咯，所以真係真經典嚟啊！呢，這個《英雄本色》 係，嗯，有咩舊戲你？ 舊 戲 我頭先第一個諗咧都係，唔知我嗰啲夠唔夠舊咧？即刻去睇翻，到底呢套戲係幾時嘅咧？哦，原來都1987年，咁都對我嚟講算好舊噶啦。咁，我自己好中意嘅咧就係《胭脂扣》嘅，即係如果你講舊嘅戲，因為始終咧，我之前咪話我好中意《大鬧廣昌隆》嗰套電視劇嘅，咁我覺得都係有少少類似嘅，都係有啲人鬼啊，有啲愛情啊，咁，然後當中又。有啲有趣，但又有啲伤感喺度嘅。咁呢套戏咧，点解我咁中意咧？就系，是，首先阿妹姐同埋阿哥哥一齐做啦，咁画面已经好好睇啦。再者咧，就系佢到最后嘅结局咧，佢都冇好以前嗰啲嘅结局，就系话大团圆结局啊，搵翻你啊，大家相爱啊，或者点样好圆满咁样样啊。反而喺嗰个年代有呢一啲结局，咁当然佢系悲伤啊。阿李碧华。 个 小说啦，咁当然系本身个剧本都写得好好啦，咁所以我留下一个好深刻嘅印象。然后咧，到最近咧， 我喺书局买翻一本书，咁亦都系阿李碧华所著嘅咁样，佢就将呢一个故事咧摆翻去而家个现代嗰度，咁、我觉得好有趣，就因为本身个古仔就话阿如花过咗身啦，即系服毒过咗身，跟住过咗五十几年之后咧，就想翻去呢个人间嗰度，想揾翻阿哥哥，睇下佢点啊，记唔记得啊？点解你冇死到啊？咁噶 嘛， 系啦。咁跟住咧，而家佢嗰本书咧就系讲紧，如果阿如花系隔到嚟而家呢个疫情底下， 先至 上翻嚟，佢又即系见到嘅景物系啲乜嘢，同佢离开嗰阵时相差咁远嘅时间，佢仲成唔成功揾得翻阿哥哥咧？咁我觉得即系呢个故事本身系有好多可以变化嘅地方，咁、所以我好中意嘅呢个系。 准备又开，跟住关锦鹏导 演又嚟 多 次， 嚟紧又拍啦咁样。 咁当然咧，即系话如果舊戲，我哋用一個舊字去形容一舊戲咧。咁你哋睇嘅舊戲，其實對於我嚟講都仲係好新嘅， 都唔算舊啊， 都未算舊。咁我講咧，可能係真係黑白嘅粵語長片嘅嗰個界別咧。咁其實咧，即係雖然成日我哋嗰陣時有個改一啲名咁樣，粵語殘片啊嘛，成日話粵語殘片。其實即係以前細個咁樣會叫啦。咁到而家大個，你再望翻轉頭咧，其實所有呢一啲咁舊嘅電影咧，其實你可以睇翻好多嘢，即係譬如話當時香港嘅警況啦，除咗係嗰個真係有幾多棟大廈，喂嗰度原本都係海嚟噶，咁而家已經填曬啦，咁你會睇翻好多呢啲景物之外咧，其實係成個嘅社會反應，即係佢哋嘅生活係點樣咧？咁、所以有好多舊嘅戲咧，你要留意一樣嘢，咁通常都係從一啲小人物出發嘅、即係譬如舊到真係我之前講話阿查理卓別林嘅。又是一些小人物啦，或者許氏兄弟的又是一些小人物啦、或者阿星爺最早期的都是講一些小人物啦，但是通常都是在演繹這一類型的角色的時候呢，你就會引起最多人的共鳴。咁因為咧，其實睇戲嘅其實大部分都係 小人啊嘛， 都係星斗市民啊嘛，所以引起呢種共鳴嘅時候咧，咁 明嘅 就會 都有個研究話，十四個人先有一個係千萬富翁，所以冇人拍千萬富翁嘅戲， 係啊，少人睇啊嘛，係啊。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 ，BASIC basic 呢一个字，相信好多人都知道佢原本嘅意思系解作基本。咁你又知唔知今年呢一个字喺外国多咗一个流行嘅新用法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拣好香水趁发型布系转了真皮， I like it. 穿好新款战斗服。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边，连忙回避。 Baby on my way， 火烛散集闯入猎门。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 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 落到楼，冲出路口同的士挥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如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睇唔到呢口。从 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赶到。缘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住手，吹水怪逼爆裂口，可想借过半步。Come on， Elevator， 心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查。Come on， Elevator， 现实未能预料，着急解决到吗？ 头先讲到。basic b a s i c 呢一个字其实咧就系一个好耐之前已经出现嘅字嚟噶啦。不过喺2022年呢几个月里面，外国就多咗一个流行嘅新用法，好多时都喺口语上面，大家就会攞 basic 呢一个字嚟到形容一啲非常之主流大众、好基础、好基本嘅嘢。不过同时系带住一啲讽刺同埋嘲笑嘅意味。例如你可能想问下身边嘅朋友，咦，你觉得我今日套衫靓唔靓啊？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my outfit toda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my outfit today? 而你个朋友可能其实想笑下你，同你讲下笑，不过又事实上觉得你着得好普通，冇乜新意，咁佢就可能会答返你一句 Sorry about that, but that's too basic. Sorry about that, but that's too basic.在这个时候 ,basic 就是有一种讽刺和嘲笑的意味，告诉你你这个打扮实在太没新意了。今天开始大家都可以不妨跟身边一些朋友打趣这样讲一下 ,You're too basic, you're too basic。因为朋友有时的一些意见的而且确是可以令到对方得到了要进步的动力。所以如果你告诉他觉得他没什么新意，普普通通的话，分分钟可以激励佢再努力啲，行前多一步，咁样咪可以刺激到佢将来更进一步咯。 我阿 Kitty 同埋小白三个咧，除咗喺晨光合作之外咧，我哋喺另外一个唔同嘅节目里边咧，都曾经先后出现过嘅，就系帮阿信录呢个广播剧，就系嗰时咪教咗一个啊，闲话武林之如来神掌，前世今生咁 样，系啊系啊， 闲话闲话武林啊嘛，咁咧有啲人冇呃佢，即系阿信佢好清楚，佢即刻话：喂，正话你讲个如来神掌、在显神威，唔系两把刀。是三把喎，即係 好熟嘅呢啲佢， 草齊三把先至可以用到萬佛朝宗嘅威力嘅。 哦，我又啲咪劇情喎、 啊，大家可以聽翻啊，揾翻、 啊，係揾翻嚟聽啊，又或者喂寫過俾我哋二台做啊，信 係咯。咁啊，除咗揾啊如來神掌嗰啲即係資訊之外咧，有一個資訊咧就真係大家要留意住啦嚇。咁、政府方面咧亦都講咗啊，咁啊透過特設嘅網上平台咧，咁啊有一個咧就叫做可以俾大家咧就網上面揾得到有啲私家醫生啊，佢哋都可以提供一啲咧就係政府認可嘅藥物嘅。咁如果你係有呢一啲嘅藥物嘅時候咧，咁大家就可以喺就算睇見私家醫生嘅時候咧，都可以藥物方面可以豁免呢一個費用啊。咁所以呢個緊要啦。咁大家就可以上翻網站上面咧，咁有一個關鍵字，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你都係揾翻2019冠狀病毒病的私家醫生名單。咁啊，上載咗喺政府網站上面嘅，咁啊方便咧就市民接受治療啦。咁呢一個嘅名單咧，亦都不斷咁樣去到改變嘅，即係譬如你今日啊，可能上去網站揾到呢一個名單，咦呢一個醫生咁樣。咁但係咧，聽日又可能有少少改變嘅，可能會多咗啲醫生咧就參與，即係幫忙啊，去到就醫治呢一個嘅新型冠狀病毒。咁啊，藥物方面咧，咁大家就可以因為政府嘅資助啦，咁亦都可以咧就可以荷包方面慳翻唔少啦。 呢個係啊，咁同埋最緊要每日咧都喺一啲即係政府嘅網站裏邊睇翻最新嘅資訊。 最好就係政府網站，因為最方便、最快捷啊，同埋最清晰，全部都係引述翻政府網站啫嘛。 最緊要係咩？最準確啊嘛。 啱啊。 受影响的巴士路线 268M 就仍然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就是荃湾路因为火警的关系，由大涌道上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的支路唯一行车线仲是需要封闭。至于反方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去大涌道的支路就已经解封，一带就不是没有挤塞的，但是受影响的巴士路线 268M 仍然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开，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对出。咁新界方面，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大埔滘老围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上水明都巴黎阁、深水埗美居中心三座、长沙环元洲村元泰楼、荔枝角美孚新村二期吉利径一号至三号、红磡海滨南岸四座、大围美田村美乐楼、香港仔田湾村田泽楼、筲箕湾金华街57至59号念慈楼、坚尼地城域多利道一号百年大厦二座，同埋西湾河筲箕湾道200至208A号乐群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系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嘅人士，而家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记得预约啊！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依法治国，维护人民公义，国剧830呈现巡回检察组。 郑锐发现原来米振东就是当年切割害死他妈妈的幕后黑手，他会不会利用自己的狱警身份去公布私仇呢？ 罗欣然调查宋丽敏死因，所有证据都是对冯森不利，他可不可以秉公办理呢？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与你多么 晨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高开之后咧表现反复啊，三大指数咧个别发展啦，道指咧升61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8点，至于咧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点啊。咁市场咧继续消化咧美国企业嘅业绩啦，微软上季嘅收入同埋盈利咧都胜预期啊。至于咧面书啦，即系 Facebook 啊，依家改咗名叫 Meta 咧，收入咧亦都几好，咁啊带动股价有得升啦，咁啊令到咧港股今日咧都可以开个好头，咁啊转个头咧开市你就会知道今日港股升几多啦。早晨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请嚟啊前香港单车运动员啦，仇多明啊，同我哋分享啊，仇多教练早晨，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早晨， 系啊，咁啊记得上集咧就同我哋讲过话啊，其实咧踩单车咧都有好多嘢要留意啦，学好基本功之余咧，仲想学一啲手号喎，嗱呢个系好紧要嘅。点解呢？俾后车知道究竟啊，即系自己想做一啲乜嘢嘅操作，从而令到后面嘅私家车又好啦，单车又好啦，会知道你究竟搞边科咁样啦，直白啲咁样讲啦。好啦，仇多教练，咁啊娓娓道来啦，交俾你。 系啊，其实咧手号咧喺我哋法例里边咧，其实得三个手号嘅啫。喺俾手号之前咧，提醒大家要操控到部单车，单手操控到啦，先再俾手号。如果你揸得唔稳架车，危险嘅话咧，就宁愿唔俾手号，好过俾手号嘅。咁讲翻三个手号啦，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左手递起，手指拱向天，合埋晒啲手指，伸直晒只手，咁就系左转。同样右手伸直晒只手，手指拱向天，手指合埋晒一齐，跟住就系右转。咁跟住啦，右手上下摆动，手指拱向前嘅时候咧，就系话俾后边听。呢个系慢车，咁标准嘅手号咧就有呢三个嘅，咁另外咧有啲行规嘅手号噶，例如咧我哋好似找数咁样去转圈，但系大大只手喺度扰动嘅，咁即系话俾后边听咧，其实哦我哋准备掉头啦。另外咧，其实咧有啲人咧做唔到手号嘅话咧，其实咧佢会揸住个车把，好似鸡翼仔咁样，可以鸡仔咁样养下养下咧。咁其实咧亦都话俾后边听咧。留意啦，前方将会有一啲特别事故，慢车或者加倍留意。 哦，原来咧养下养下咧，即系好似何家公鸡何家差嗰个咁嘅动作。因为我真系有见过，同埋我踩单车嘅时候有见过呢一个动作咯。咁但系不以为意嘅，咁我自己车速亦都唔系好快啦。我真系强身健体式嘅踩单车就唔会话哇时速好快好快，哇抌到好尽嘅。咁所以都慢慢停落嚟收油咯。咁但是这一类的手号呢，其实是不是国际语言来呢？我又想问一下仇多教练，因为你就去过其他地方都有踩过单车，我成日在这里想啊，其实在单车的世界有没有一些即普世语言的，在个 verbal 上是很一致的，就算你去到瑞典踩单车，在英国踩单车，可能都是这样apply 得到的 呢。首先讲回法例那三个手号先，那这三个手号呢其实就是一路好耐好耐流落嚟噶啦，咁其實咧係英聯邦國家嘅手號嚟嘅，所以你去到一啲英系嘅地區或者以前英國殖民地嘅地方咧，基本上呢一套手號咧都啱用嘅。咁另外美式嘅咧有美式嘅手號嘅，咁其實佢一樣係右手右轉啦，咁但係右手遞高90度角垂直嘅咧，咁就話俾人聽我去左轉嘅，咁其餘嘅手號都差唔多。咁另外啦，去到比賽嘅世界咧，其實嗰、那個何家公何家差嗰個養手臂嗰個手號咧，其實標準咧係話俾人聽，我換位同埋小心咁樣樣嘅。咁去到全個世界邊個地方都啱用噶啦。 哦，換位啊，換位嘅意思係咩？ 即係我哋喺前面，我哋好辛苦啊嘛。哦。咁啊，輪流幫人破風咁啊，我一齊練車或者一齊比賽嘅時候咧。咁喂，我帶夠啦，咁輪到你帶啦，咁即係話俾人聽，喂，我要換啦，你唔該上去前面帶車啦，咁嘅意思嚟嘅。咁場地會啱用啦，其實公路都啱用嘅。 哇，真係即係單單手號咧都可以講一集啦。咁不過又要留意多一樣嘢，其實你覺得即係揸車嘅司機都有陣時要叫做眼看八方啦，因為都多咗好多叫做公路車，真係喺路面上邊去踩啊！咁時不時都真係有意外啦。咁啊，即係你有陣時睇啲網絡嗰啲短片啊，受到教練最好啊，佢自己又揸車又踩單車，咁你就會 即係知道啊，究竟有陣時邊個啱咧，邊個唔啱咧？唔好講啱唔啱啦，即係其實避免意外發生都係重要。咁你會唔會都覺得啊，其實駕駛者咧，即係揸私家車又好，貨車嗰啲都要留意一下有陣時啲單車守嗰啲叫做守號咁樣咧嚇？ 係啊，留意守號之餘咧，其實咧我都會建議駕駛者咧多啲望下呢啲單車人士。咁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咧會判斷單車人士咧係比較慢嘅，但係咧而家嘅單車同以前嘅單車已經好唔同噶啦，咁好容易踩得好快咁啊，所以咧我哋要判斷個距離啊或者空間咧要做多少少，咁就安全好多啦。 嗯，明白曬啦。嗱，今集講住咁多先，下集咧再請啊壽多教練咧同我哋分享咧一啲咧踩單車入邊嘅小貼士啦，同埋安全嘅知識嘅。唔該曬壽多教練 ，thank you。 好啊，下次見，拜拜。 Certain that you're the one flirting with fire. If each choir is preaching and everyone's reaching into their pockets to see what they got, if not a lot has changed, but if everything's changing, lame to see you say, but no one sees face to face or eye to eye. This is not how it has to end.Step ahead, first to the punchline. Just one step ahead, first to the punchline. When it feels like it's all closing in.Are mine. If each morning I wake up with circles around me to say, I got mine, I give in, I give up, it's too much. Come on, let's give them hell. No, why not love? You say it'd be too hard, and it's not enough. In this house of cards, who wants to be one step ahead? First to the punchline, just one step ahead.The punchline. When it feels like it's all closing in. 九点十八分 ，Jack Johnson 嘅作品啊 ，One Step Ahead， 同大家咧讲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啦。葵涌安荫村嘅康荫楼嘅居民咧，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嘅结果嘅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咧，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咧，就可以咧由指定嘅出口去离开啦。咁啊，详情大家可以由上网络嗰度了解翻啦。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多人都鍾意食榛子， 我都唔例外啊，不如今日就讲下榛子嘅营养价值啊。相信大家对榛子都唔陌生，佢嘅形状好似栗子咁样，外壳系坚硬噶。如果你鍾意食榛子，喺中医嘅角度，佢系性味甘平，有开胃明目嘅果效。如果你夜尿多，仲可以有机会医治得到添。不过讲到医生嘅说法，当然要问翻专业人士啦。我就觉得榛子几好食啫。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O。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就有 Angel 喺度。早晨啊 ，Angel。 早晨，林慧。 Angel， 你有边个朋友系今个月生日嘅？ 阿晶咯。 阿晶，阿晶系几时生日噶？咁 14号啊。 咁有啲咩说话想同阿晶讲啊？ 祝佢身体健康咯。越嚟越靓啦。 吓，阿晶系咪同你好好朋友识咗好多年噶啦？ 同事嚟嘅，而家冇做咯。 即系旧同事嚟嘅。 系啊，祝佢个女就学业进步咯。 嗯，好啊。我知道你今朝早咧拣咗呢一首歌想送俾佢，系咪都系你想同佢讲？哇，好中意你呢个旧同事啊，咁样啊。 系啊。 嗯，好啦，咁我哋一齐听下歌啦。多谢晒你电话 ，Angel。 拜拜。 拜拜。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把你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你愿与他相爱难有自由，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 2022年 DSE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市场会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 为避免考生在点名的时候在市场内除低口罩，以减低病毒传播风险。考生核对身份的程序将会安排在开考之前在市场以外的地方进行，例如有盖而且通风的地方、有盖操场等等。 核对身份的检查站设有透明隔屏，考生需要将准考证和身份证放在台上面给监考员检查，监考员亦会要求考生在隔屏后面暂时除低口罩以核对其容貌。 核对身份后，监考员会在考生准考证上有关科目或者卷别旁边盖印。考生进入市场前，监考员会再检查考生准考证是否已经正确盖印。 为确保市场有足够时间完成核对考生身份等程序，考生应该提早大约30至45分钟之前到达市场。 希望大家保持身心健康，以平常心面对 DSE。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泽星。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海俊杰。各位孝顺仔孝顺女，如果你爸爸妈妈仲未接种疫苗的话，快啲快啲同他们安排打疫苗啦！打了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进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9:27，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炎热的。市区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南风。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 晨光追踪31。 好，星期四啊，唔知港台有咩睇呢？早晨阿昌。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嗯，有咩节目好介绍啊？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呢，今日傍晚6:30呼吸美学第二季。咁今集节目呢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位本地嘅年轻画家，叫做赵绮婷啊。咁佢就係画咩嘅呢？佢就画呢个城市嘅演变啊。佢又有个心愿，就係用画画去记录我哋呢个城市有啲乜嘢演变。咁原来呢佢受到一位大师嘅启发嘅，就係、是、大家都好熟悉嘅大画家吴冠中啊。咁呢佢今集呢喺节目就会亲身去分享下呢佢点样受呢位大师级嘅画家启发，同埋佢点样去创作佢有啲咩心得呢咁话嘅。 嗯，好，6:30就留意呢个呼吸美学第二季啦，到8:00呢又铿锵集体喎。 冇錯啦，咁今集嘅鏗鏘集咧，同大家睇下呢個漁農業啊。咁呢個漁業，咁喺香港咧，即係大家都知道，香港開埠嗰陣時咧，我哋係一個漁港嚟噶嘛。咁但係咧，到今時今日咧，捕漁業咧，即係時勢亦就逐漸式微啦。咁嗰個經營環境都好困難。再加上話，2013年起咧，原來漁護署咧就已經停止發出新嘅漁船登記證啊。再加埋咧，即係好少年輕人入行啊嘛。咁所以咧，而家老一辈嘅渔民咧，就只可以坚持落去，即系捉得一日鱼就捉一日。咁搞下搞下，究竟我哋香港市民啊，之后仲有冇得可以食本地嘅海鱼咧？呢、這个渔业啊，喺香港又有冇机会复苏咧？咁啊，今晚8:00铿锵集同大家关心一下。 好啊，咁啊，去到咧，哇，有波睇喎，今晚 系啊，今晚9:55啊，亚洲联赛冠军杯2022，咁就同大家现场直播呢、這个。青来联呢、這个泰超嘅青来联对我哋港超嘅杰志啊，呢、這个 J 组嘅赛事，哇犀利啊！上一个循环咧，杰志啊小胜1-0啊，咁啊今场咧系佢哋出线关键一战，大家记得咧9:55同佢哋打打气啊！ 即系呢个节目仲有呢个口述影像提供添嘅，咁啊记得咧，大家买齐呢啲啤酒啊、 花生啊、薯片啊， 系啦，一齐睇好波啊！今晚9:50， 好校定闹钟9:55啊！留意港台电视31呢个亚洲联赛冠军杯2022打打气，唔该晒阿祥，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荃湾海角街天桥底的组合屋发生三级火，两个人受伤。现场消息说，发生火警位置是渠务署人员工作和留宿的组合屋，现场所见仍然有冒烟，消防人员不断洒水，火势未有波及一个旁边的露天停车场。火警在朝早6:38发生，12分钟之后升为三级。警方说，现场有一个人从高处堕下，一度昏迷，其后醒翻，送去仁济医院治理，另外有一个人擦伤。火场面积大约20米乘15米，消防出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葵涌安任村康任楼朝早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1472个身处受限区域内的人士接受检测，当中发现14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派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681户，当中46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审计署昨日发表报告，建议运输署牌照事务署以派筹代替排队轮候。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说，运输署几年前曾经试行派筹，但因为有排队党和炒筹的情况而取消了。他说疫情令续牌服务停摆了一段时间，应该急事急办改良派筹方法，认为是事在人为。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早前积压了大量的续牌申请，不少车主反映要到牌照事务处排队4至5小时，期间不能够吃饭，离开去洗手间又要排龙尾。他说网上申请的使用率低，是因为宣传不足，申请人亦都要先到邮政局申请电子证书，不少车主不想去几度地方，亦都担心网上申请有失误，所以选择亲身排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易志明在同一节目说，本港驾驶牌照全面电子化的起步较慢，委员会下个月的会议会由运输署介绍电子牌照服务。上海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00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1292宗确诊和9330宗无症状感染，其中858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余感染都在隔离管控或者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上海本土再多47个患者死亡，年龄介乎67至101岁，全部患有基础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入院之后病情加重，抢救无效死亡，直接死因由基础疾病导致。另外，北京本土过去一日新增50宗感染，其中2宗是无症状感染个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86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78点，跌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蚊，升个二；阿里巴巴86.5元，啱啱转咗系86.5元，升1.95元；美团149.2，升个三；京东集团223.8，升4蚊。友邦保险76.8，升3毫；盈富基金20.8元，升2仙；建设银行5.49，升1仙；招商银行45.1，升7毫。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28.75，瑞士法郎0.97，加元1.283，人民币6.565，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6,447点，升60点。港金报17,63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81美元，卖出1,88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荃湾嘅大涌道啦。大涌道咧受到火警影响，仍然系不能够上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噶。咁较早前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268M 就已经行走翻原有嘅路线，一带仲系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因为火警啦，大涌道上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嘅支路，唯一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嘅，一带车多。咁较早前受影响嘅巴士路线268M 就已经系行走翻原有嘅路线，咁喺启德隧道咧就有坏车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隧道出口嘅慢线受阻，一带车多。就系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隧道出口嘅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里安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比较行车缓慢，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景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福来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CIBS。 哮喘问题仲要估估下，快啲埋嚟听哮喘你要你啦！ 又有啲研究咧就话，如果一只狗喺你出世之前养嘅咧，就可能咧对你嗰个哮喘咧就冇乜影响。 佢系 CIBS 广播人、儿科专科医生廖定日。 泰戈尔作品《看印度文化》小说， 泰戈尔短篇里边咧，时时都夹杂住警句式嘅对白嘅，系起到画龙点睛嘅作用噶。 佢系 CIBS 广播人廖少群，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过马路超能力。香港地少人多车多，由细到大屋企人都会同你讲马路好多车㗎，过马路小心啲啊。就算上堂老师都会教你过马路记得先望右再望左再望右，睇清楚有冇车先，唔好乱咁过马路。如果有过马路设施，例如行人天桥斑马线，梗係要用啦。如果唔係呢啲设施整嚟做咩呢？不过係咪只要有呢啲行人过路设施，我哋就可以随便过马路呢？梗係唔係啦，要正確使用先会安全㗎。咁乜嘢叫做正確使用呢？例如行人天桥，我哋要利用佢过马路。不过你都见过好多人喺行人天桥下面过马路，觉得行多两级楼梯会用好多气力。又或者红绿灯，红公仔着嘅时候唔可以走出去，绿公仔着咗先可以咯。不过亦都有一啲人唔会分颜色，想过就过。所以我成日话，作为驾驶人士，见到有行人过路设施，反而应该更加打醒十二分精神。因为当你以为是被汽车通过的时候，就会有行人过马路。早两日有朋友同我分享了一个他揸车时候见到的情景。话说当日正午时分，前方有一条斑马线，交通灯是绿色，好明显是汽车可以通过啦。行人照计应该见到的是红色公仔着了，即是说不可以过马路咯。这个时候我朋友想住继续向前驶，有一位伯伯同一时间行出来。首先不跟红绿灯指示过马路已经不啱。他好自由行到去斑马线的中央，望见有车向他驶紧埋嚟。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行到中间梗是急急脚，快啲行埋佢，或者走返转头啦。但是我朋友话呢位伯伯气定神闲，冇继续向前行，亦冇走返转头，而係企咗喺马路中间。我话咁奇怪，我朋友话佢都估唔到。然后伯伯竟然转身对住驶过嚟嘅汽车，望住个司机，即係我朋友啦，然后举高右手，打开手掌。你可以话佢似钢铁奇侠，亦可以话佢用紧如来神掌。总之佢觉得只要做出呢个动作，时间就会停顿，任何物件亦会唔喐。我再问我朋友当时点做呢，佢话梗係停车啦。我即刻赞佢反应都好快喎。跟住佢话其实係听过我讲，任何过马路设施，无论见到乜嘢颜色嘅灯都好，其实係要小心啲好。因为好多人以为过马路嘅时候突然会有超能力㗎。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哎呀呀呀呀呀，我估不到。哎呀呀呀呀呀，我估不到。曾经狠狠的吵架，依家仲跟哪个他？曾经匆匆的跑到找不相识跟这个他。 在大话，亦自知太假。谁不知家中这个他只亲我，叫我别说话。 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決定清清地食下啲菇，食下啲菇，係啦。有時候咧，即係 都係用菇煲粥。 菇煲粥，我又好少真係煲粥。 菌粥得唔得？即係雜菌得。 係都其實都可以嘅，不過通常菌我就會用嚟煲湯多啲咯，即係鮮味嘛。咁啊，粥我就通常係海鮮咯，海鮮粥咁我就。 菌類嘅粥好似。有冇食过呢？ 可以试试佢嘅。 有冬菇就一定有 食过。冬菇粥就有啦。系啦。但其他嗰啲会唔会有呢？就真係比较好似少啲。 系啦。 系啦。今日呢我想讲下点样整呢个菇呢比较野味少少呢就有一个凉拌嘅做法嘅。系啦。咁有时候你话食菜食得多咁都可以食下啲菇菌类啦。咁都有好多纤维喺度㗎嘛。 系啊。 咁我就鍾意用嗰啲鸡髀菇即係一大条粗身嗰啲呢。 以飞水先㗎系咪鸡髀菇。 系啦烚一烚佢啦。烚咗佢之後咧，即係烚熟咗，咁跟住咧攞翻出嚟咧，我就有啲人咧就中意切片嘅，係啦，我咧就中意手撕嘅，即係手撕咧你就會。 打洞咁样，好似即系搣咗一条条长条形出嚟、嗯，因为佢本身有啲纹理噶嘛。咁、有啲就切片炒啦， 变咗素鸡髀啊，跟住 系啦。咁我咧就会将佢手撕咗落嚟，跟住咧就可以浸一浸冰水啦，咁啊过一过。咁跟住咧擎干咗水之后咧，就攞一啲酱去到凉拌。咁我可以加咩咧？可以加少少蚝油啦，或者甜豉油啦，跟住咧就加少少味淋啦，然后咧加麻油啦，同埋咧最香嗰几样嘢啦，就系、是、蒜蓉、葱同埋少少辣椒碎。跟住咧你就可以其实点样捞匀佢咧？你可以攞一个嗰啲食物盒啊，将呢啲材料摆晒落去，然之后即系冚埋个盖， shake 佢， 系啦 shake 佢，系啦 shake 完佢，跟住捞一捞匀佢咧，就可以做到一个凉拌菜。你中意平时摆喺雪柜咁样雪住佢又得，咁跟住夜晚食饭咪攞翻出嚟食咯，或者你有时候煮个面咁咪攞出嚟食咯，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几方便嘅做法嚟嘅。 凉拌咧喺呢个天气咧，真系唔怕食得多。 系啊， 哇！我而家夜晚。成日熱醒啊， 系咩？熱醒添啊！ 系啊，熱醒啊！你谂下，即系兩點幾啊，嗰啲咁啊，應該瞓得最冧嘅時候， 系啊， 熱醒喎、 啊， 唔掂啊！呢排、我都要揾個中醫去調一調理先得。 係啊，可能即係芭比平時嘅環節嗰個中醫可能幫到你手啊！ 你係咪裡面好熱啊？ 係 啊，我身體入邊好熱啊！ 係啊係啊， 著 火， 著曬火 咁樣，好似啲 NBA 球員咁樣， 興合合啊， 興合合啊 ，on fire 咁樣係咪啊？哇！ 我的享乐时代， 喂，咁啊，同阿 Kitty 同小白咧分享一下呢一个嘅享乐时代都几得意。嗱，话说咧，近排我真系报咗一啲课程咧，咁啊嚟紧会上嘅，咁啊学成 嗰啲船啊， 唔系啊，唔系船字啊，即系有啲文本嘅嘢想读一读佢先，增值下自己，觉得呢几年咧冇乜进步到， 系荒废咗学业， 系荒废咗学业啊，系啊，咁样，跟住就想读啲嘢咁样。upgrade 下自己啦，咁啊讲开读啲嘢，咪话有个持续进修基金嘅，咪多多15,000俾大家嘅。咁、如果你话喂零手全身未用过嘅，就有25,000嘅。咁、详情你自己上翻啲网站就会知道更加多啦。咁成日咧，我哋都打趣咁样讲啊，譬如咧，你唔识嗰样嘢咧，就去报个班咁样啊嘛，即系你都听咗好多年噶啦，即系你咁都唔识，你真系去报个班啊咁样。跟住咧，我真系揾嚟咧。啊，究竟有啲乜嘢可以报个班去学咧？ 系咪网民热话嗰个啊？而家 系啊， 佢话教你去 淘佬嘛， 淘土系啊， 系 啊，教你淘佬啊，咁啊。但好多人都唔識淘佬喎，我真係唔係好叻，好恥道者，我係冇呢個帳户㗎，即係網上喺呢個內地網站嗰度去買嘢呢，通常都要用屋企嘅咁樣。 我都係用屋企個嘅啫喎，有啲咩即係真係需要嘅時候，我都係用個口落單嘅啫喎。 但係呢，原來呢，佢真係教到你啲嘢㗎喎。嗱、我同你都唔係逃開啦。Kitty， 你應該 有 圖啦、 啊。 好啦，咁我想問下你，你有冇試過透過呢個應用程式玩遊戲攞紅包？ 通常係咪就咁撳㗎咋？我見佢咧有啲又話突然 之間。你迴避咗個問題，你有冇試過？ 我有試過攞紅包，但冇玩遊戲，因為佢就咁撳咧，間唔時就話啊，你有紅包啦，你攞啦，咁樣就撳入去就攞。 哦，咁就攞到㗎啦。 係啊， 咁著數咁樣 真係有㗎，定係 著數話嚟就嚟， 定係話下次祝你好運嗰啲嚟㗎？ 唔係㗎，佢真係有錢㗎，即係可能平一蚊咁樣，平兩蚊咁嗰啲咯。 係啦，咁啊。有冇試過喺呢、這個佢入面嘅網上店鋪嗰度咧領取一啲優惠券呢？ 哦，有啊。 有啊， 唔系我直头会问个店主 有没有优惠，亲 系 有没有优惠， 我买十只有没有优惠咁样咯，系、啦，即系我会自动， 啱啊， 我会同佢讲价。 肯问咧，即系其实冇乜所谓嘅， 系 你问佢唔使本噶嘛， 佢话唔得咁你咪照买咯， 佢唔得噶系啦，唔得你咪照买咯， 你都照买， 系啊， 佢就睇到你呢个心态啊， 但通常 讲睇死你啲， 通常啲阿姐都系咁讲。即系问下啫咁样啊嘛，咁我就系呢个心态咯，都、问下啫。 成功噶，有冇真系俾多啲优惠你？ 唔系通常你买多，因为佢标出嚟嘅价钱通常都系一只两只咁噶嘛。咁如果你系大量咁样买一啲嘢咧，佢通常都会有折打俾你嘅。 同埋佢有阵时会送啲唔拉搭嘅嘢俾你嘅，譬如我试过买件西装褛啦。 但系咧就送张贴纸俾我咯，系某某某潮牌嘅贴纸，仲要唔知系真定假嘅。我买西装褛，你送张贴纸俾我，做乜嘢咧？究竟你估佢唔到噶？ 佢 嗰啲小礼物， 你拣嗰件西装咁潮，咪送个潮贴纸俾你咯。 系普通啊，普通西装。 咁啊，佢应该系想你潮咯。 系啊，嗱，我又真系唔知道啦。咁但系咧就呢啲都系一啲技巧嚟嘅。喂，仲有咧叫做网上买一啲叫敏感货品嘅付款技巧咯。嗱，你听到敏感货品系咪喂违规噶？系咪唔得噶？咁其实唔系嘅，即系可能你真系想淘一把锯翻嚟啦，即系话啲工具锤仔咁样先算啦。咁原来咧集运嘅过程或者运翻落嚟香港系有好多嘅规矩噶嘛。咁但系譬如我哋真系要呢啲工具，譬如哦嚟紧装修，咁有呢啲锤仔啊、钉啊嗰啲嘢。咁好正常啫，作為一個汽車維修員， 有 時巴 啦， 係咪先？咁所以究竟點樣可以令到你網上買或者喺內地網站買，你諗住平啲啦，咁又可以安全運到嚟你屋企咧，而唔使扣咗關咧？因為一扣咗又搞唔掂啊，又搞好耐，又退貨又退錢咁樣，唔知退翻港幣俾你定退人民幣咧？ 呢個可能真係要學，呢個我真係唔識，因為我曾經遇過呢個情況。我之前咪話學整蠟燭嗰啲嘅，咁佢都有啲膠水槍啊，咁另外有啲工具咁樣啦。咁某一啲店咧，我唔肯定，我冇深究啦。咁總之我就撳我就拍啦。咁拍完之後佢就話唔送去你嗰個地區嘅。咁某一啲嘢，咁我諗就係因為可能係某啲工具，即係可能覺得有危險定係點樣啦。咁之後我就算咯，咁我喺香港買啦，咁樣我就冇再問下其他店送唔送啊，或者其他地區嘅又送唔送啦咁樣咯。 係啊，咁所以其實呢啲都幾多嘢真係學得到啦。佢全個課程大概3个钟头啦，咁梗係要收一個費用啦。但係我睇下咧，發現自己都好多不足啊。 你都想學係 嘛？係啊，你好簡單，譬如你揾一件衫啦，想買件衫啦，你喺第一間鋪頭揾唔到咧，你可以 cap 圖，跟住佢有個 AI 人工智能，係 啊， 找同類咁樣係嘛？我連呢啲都唔識咯。係，咁你係叻嘅。 喂，咁啦，我教你啦，我收半價。 科水， 淨係早餐得啦，送我一個早餐，我教你頭先你所講嘅功能。 好好好。咁啊，另外仲有咩咧？有啲新興啲嘅，咁啊，包括呢個 NFT 嘅課程啊。 喂，呢個又想學 喎， 呢個想學喎。 喂，其實你哋有冇真係試過去佢哋嗰個機構嗰度學嘢咧？ 啊，有。我以為我仲想認埋叻添。NFT 你可以問我啊嘛， 我 要 教 你啊， 一個早餐錢啊， 一個早餐錢，再加一粒 Ethereum 咁樣，講笑講笑，唔係，即係我梗係有學過啦，我細個有好多嘅嘢都係喺呢啲地方學嘅，即係唔係好單一嘅，即係唔係淨係呢一個組織啦，咁樣其他組織都有噶嘛。即係嗰啲組織全部都唔講得出嚟嘅，你引誘我講。咁總之嗰啲要考嗰啲證書，通常啲組織都會整噶嘛。即係普通話又好，日語又好，我都有讀過日文㗎。係 咩？ 我日文都有喺呢個組織嗰度讀㗎，係 學發音嗰啲咯。 係咯， 我試過咧喺呢個組織嗰度咧讀翻國語，即係普通話。係 啊， 咁跟住咧撞翻一個中學嘅同學嘅師兄咯。 系咩？ 但系冇抱出爱情故事， 正唔正啊？系咩？ 唔系，因为你知道咧，呢个组织 中学同学嘅， 其实我哋 听 似佢自己， 系咯， 自己 无端端自己 入咗 咁开心， 佢自己进入咗嗰个领域咧。 即系其实呢就冇抱出 加 个 战地音乐俾你表白咧，自己都未，佢自己加入 系咯， 将呢啲元素幻想 无端端堕爱河嘅感觉呢啲咪？ 冷静啲先，我冷静啲先，我想话，因为咧，其实真系有谂。喂，咁有缘喎！隔咗10几年之后，竟然喺呢啲会嗰度去学普通话见翻，但系因为你知道。佢每一堂咧係有幾十個人啊，個課室係超大嘅，根本上都冇乜機會傾到偈，同埋有眼神接觸。 咁有學過 Annie 點講噶嘛？ 冇啦，上咗兩堂走咗啦。 係啊，師兄走咗啊？ 唔係我走咗啦，師兄都唔睬我咯。 點解啊？ 唔係太多人啊，一班學生幾十個人。 但係佢冇借啲耳坐喺你隔離。 可能冇化妝咯，嗰一日。 唔關事㗎，你冇化妝都好靚㗎。 唔 係， 但 係 佢認得我咯，就係佢認得我咯。 好啦，咁大家即係增值下自己啦嚇，透過網絡上面揾更加多嘅資料啦，去學下嘢咁啊，潮進修基金啊，俾咗你唔好嘥咗佢啦。